因为系一种即系 fusion 嚟噶，而家啲咁就我哋好啦，时间都好紧迫，咁我将个麦交俾阿陈志宏博士，就讲一讲呢本书。 好啊，咁我由头讲过。 唔紧要， 好，咁其实今次无论对即系睇到，无论呢个书嘅题目都好啦，系写嘅人嚟讲又好，对于我讲嘅人嚟讲都好，都系一个喺新嘅时代入边好新嘅尝试嚟嘅。即系我会成日同我朋友同学讲，就系话我哋过往学习嗰啲唔同科目嘅经验，文科又好，理科又好，我哋好习惯将佢割裂成为一份份咁样嚟去学习嘅。譬如我哋揀一科物理嚟修，跟住又揀一科化學嚟修，跟住就修一啲中國歷史咁樣。我哋唔會話有一個好高嘅角度去睇呢啲嘅知識，更加唔會話有人去教到你。我哋會唔會有能力去執住一兩套方法嚟幫我哋睇一啲好唔同嘅世事呢？咁樣咁正正呢本書其實就係去企圖幫我哋去做呢樣嘢。咁我可以即係講先講少少即係。培养下大家嘅一啲期待先啦，即系无论我睇呢本书，同埋我相信好多人睇呢本书嘅时候，其实读完之后嗰种愉悦嘅感觉未必太高嘅。OK，因为咁嘅，你一定会遭遇到几样嘢，就系话有一啲嘢系我哋，咦，我哋不嬲都知噶啦，即系讲得唔好听啲，阿妈系女人嘅嘢嚟嘅，即系有好多系。咁而同时有一啲就系话都唔係話咁唔明顯嘅啫，但係我平時習慣用另外一套嘢嚟都解釋到啊，咁點解我又要重新認識過呢？咁但係呢，都有少少咁我都盡量抽咗出嚟，就係話中間呢，喺呢本書入邊，佢就介紹咗用一套量化科學嘅方法一套物理學嘅方法，點樣去幫我哋去了解一啲社會嘅現象呢？咁舉少少例啦，就係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啲叫做乜嘢人際網絡六度分隔嘅嘢咁樣咁我哋系会喺呢个书入边呢，即系作者会系帮我哋去介绍下究竟我哋有冇一个模拟嘅方法即系都算系一种实验啦就系用一个喺用一个程序去模拟翻呢个实景出嚟，去研究一下究竟呢啲咁嘅六度分隔，我哋成日觉得世界真细小呢样嘢有冇得去了解嘅呢？系唔系真系同我哋本身对呢一种现象嘅预期有咩分别呢？咁一陣間我講嘅嘢啦，咁大家希望就原諒，就係因為佢呢就好即係好瀟灑地咁帶我哋去周遊每一個學問嘅唔同嘅地方。咁喺我哋即係嗰個海報嘅介紹都有講嘅。佢首先由一個政治嘅題目開始，跟住呢就去到回顧翻呢個物理科學方法嗰個發展嘅過程，然後就開始呢帶我哋去睇一啲群體嘅現象。咁入邊我舉個例啦，有佢談到好多嘢嘅。頭先我提咗一個即係 small world 呢啲咁樣嘅我哋感受到嘅嘢。另外就我哋睇一啲相變嘅現象咁我哋今日有幾個大主題嘅，相變係其中一個。點樣用佢嚟去了解一啲交通呢，同埋一個社會一個犯罪率，佢係點樣去變化嘅呢？跟住仲有第二個大主題頭先提咗上邊，第二個大主題就係一個湧現嘅現象。咁今日好彩我唔即係對我嚟講就壓力大好多嘅，但係陳天基教授嚟咗OK，咁佢喺對呢方面就好有心得嘅。我哋點樣由一個個體一啲好看來好唔起眼嘅現象，去重複翻或者去重新去研究翻，究竟呢啲整體性嘅現象係點走出嚟呢？講得即係簡單一啲，一陣間我哋會有少少一啲好簡單嘅 simulation 嘅結果去睇一個魚群一個鳥群佢係咪有個 mastermind 嚟去控制住佢哋向邊邊飛嘅呢？抑或係其實只不過係一啲好簡單嘅個體行為，就令到佢哋整體上呈現一種好唔同嘅現象呢？咁我哋會慢慢逐個題目咁樣去即係講一講啦。咁即係作者本身呢，佢就純粹即係靠住自己興趣同文筆咁樣，就喺唔同嘅題目之間咁樣走咗一個圈。即係如果呢本身大家唔係好熟呢套物理學嘅方法嘅時候呢，你會覺得睇得好好冇趣味嘅。呢個題目同嗰個題目有咩關係呢？ 點解佢講完呢個博弈理論，轉個頭又走去講犯罪率，跟住咧最後又走去反思翻一啲科學嘅方法，究竟呢幾樣嘢之間有乜嘢關聯咧？咁樣，但係咧，即係我就希望啦，喺我開頭，即係我一陣間會做嘅一樣嘢，就係話我去每一部分嘅例子都介紹少少，咁然之後咧，開頭就介紹啲悶啲嘅。跟住後尾就介紹啲有趣翻少少嘅。我哋用乜嘢方法去了解呢啲現象呢？嚇，頭先提過上邊嘅現象啊，嗰啲社會犯罪行為啊，跟住呢個博弈嘅現象，用邊一種嘅策略嚟去喺國際之間做博弈會係比較好啊？咁樣即係啲人係用咗乜嘢方法嚟去得出咗乜嘢結論？我哋而家究竟仲可以有乜嘢新嘅方法？而更加重要嘅最後就係、是。在我哋睇完用物理學嘅方法去睇咁多唔同嘅行為之後，我哋值得擺幾多信心落去呢啲方法嗰度咧？咁嚇，咁喺未正式走入去之前啦，咁我即係頭先簡單講咗我一陣間落嚟會講嘅邊幾大嚿嘢。OK， 上邊湧現嘅現象同埋一啲博弈嘅現象，背後咧都係可以追溯翻咧，用一套物理科學嘅方法嚟去了解呢幾個現象嘅。呢幾個現象可以咧適當地去擺喺唔同嘅社會學現象入邊，去幫我哋更加去科學地了解呢個世界。跟住我哋會褪翻轉頭，最後我哋會睇下究竟呢套科學嘅方法嘅得失係點嘅樣。咁我覺得就可以喺最後一個答問嘅環節，即係我唔會將佢叫做一個答問環節，即係其實應該係叫一個我哋大家對話嘅互相交流嘅環節啦。因為好坦白講，即係頭先前排嘅朋友應該聽到嘅，我其實頭先講過所有嘅社會現象我都唔精嘅。我都唔熟嘅，但係就對於物理學嗰套方法能夠做到啲咩嘢咧，咁我就盡量去介紹俾大家聽。OK， 咁最後係有一個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傾偈嘅環節啦，可以大家如果有啲乜嘢咧，我唔明嗰啲咧，即係陳教授會幫手嘅。OK， 係嗱，咁好啦，咁我講多少少我。對於呢本書嗰、那個仲有一個好細微細眼嘅睇法先嚇。英文嘅書名叫 Critical Mass。OK， 咁唔知道大家聽到呢個書名嘅時候會聯想到啲乜嘢嘢？我諗第一件事係會諗到一啲 Critical Mass， 一個係臨界質量啊，直譯嘅時候。咁如果係大家對嗰啲原子彈啊、核子物理嗰啲咧比較有興趣嘅話咧，你會即係呢個咁嘅專有名詞係由嗰度嚟先嘅。佢係講緊就係話，如果有一堆放射性嘅核元素咁樣，佢哋嗰個嘅濃度其實唔應該講個質量，再準確啲應該講個濃度嘅。不過你都可以用質量去理解都冇所謂嘅。即係佢哋個濃度或者質量去累積到某一個嘅某一個值的時候，他們那種連鎖反應就會出來，即是原本他很乖乖地純粹發熱的，就是那塊東西，他會令到那菲林底片曝光，但是呢，去到當你累積的濃度或者質量足夠多的時候，他就會出一個連鎖反應，即是一個由量變去到質變，大家知道個連鎖反應不受控制的結果，大家會知道的，其實就是一個核爆的一個這樣的結果。咁其實咧 ，critical mass 咁正正就係呼應我哋今日所想講嘅其中一個主題，就係一個上邊一個現象嚇。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其實呢本書唔止講上邊，佢其實仲講咗一啲上邊以外嚇一啲湧現嘅現象，仲講咗就係話我哋有冇一套去做一個 simulation 嘅方法，或者企圖捉住一個社會現象去歸納一些簡單的法則出來，然後嘗試建立一套模型去，然後看看我們能不能夠將這些在社會裡面看到的 features 都重複出來呢，這樣即其實有幾個不同方面。所以呢，我就即最後在介紹即要出這個 poster 的時候，我就決定都是用這個中文書的書名。中文書的書名完全不是翻譯英文書的書名，但是中文書的書名更加能夠表達到整本書想說什麼。但是我要強調就是，雖然說他用物理學找到美麗新世界，但是他和美麗新世界這本書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即為此我還特登看了一次美麗新世界。即是需要即 搞清楚，真係完全冇關先啦嚇。咁佢即係我稍微唔係咁中意佢用到呢個名啦，但係即係我會咁講啦。佢話用一個物理學嘅方法嚟去看世界，我諗會比較準確一啲嚇。咁但係 critical mass 亦都不失佢入邊講嘅一種內容。咁咁我就正式真係去開始去執住幾個唔同嘅題目去介紹落去。咁如果一陣間中間你見講好多唔同嘅現象，大家未必揾到當中嘅連結嚇。覺得悶咁啲，希望大家都原諒。但係如果中間講嘅，譬如嗰五六樣嘢入邊，突然之間有一兩樣，你係覺得啊，點解可以用科學方法去了解嘅咧？咁我都我即係如果你能夠有咁嘅諗法，我已經覺得都達到目的㗎啦。OK， 咁而如果大家再能夠去品評一下，究竟呢一套物理學嘅方法去用喺研究呢啲社會現象，究竟有幾啱同幾唔啱咧？咁我哋喺最後去檢討呢啲得失嘅時候，我哋又可以多啲其他嘅即係對話咁樣。嗱咁啊，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咁我正式就去講呢一個嘅書嘅內容啦。咁如果佢個書嘅內容咧，一開頭咧佢就好有趣嘅。佢首先由一個霍布斯嘅《利維坦》呢一本書開始講起。咁點解要即係我就冇為咗呢個拖去睇呢本書，因為睇唔切。咁但係我大概知道啦。咁亦都憑佢嘅介紹，我哋知道利維坦呢本書佢係首先嘗試用一個好好有哲理嘅一個嘅角度去推斷一下一個理想嘅一個嘅政治體制究竟係點樣嚇。即係佢解決咗一部分係呢一個究竟呢個最高當權者嗰個權力是由哪裏授予的問題。在以往我們其實無論在理解世界上任何東西，尤其是在中國古代也好，甚至乎歐洲中世紀或以前也好，我們很習慣是覺得很多東西是由上天而來，一個超越的能力那裡而來的，無論我們君王的權力啦，亦或是我們星獸的運動啦，甚至乎人的命運啦，我們社會的行為啦，我哋會好好舒服地將呢一樣嘢去歸納為係一個尚有一個超越意志去掌管住呢啲事嘅嚇。咁好啦，咁其實就即係利維坦呢個嘗試就係首先由開始就由人去出發，由一個理性一個哲理嘅角度去嘗試去解答翻一個政治嘅問題。咁但係咧，即係以阿菲利波呢位作者佢嘅評價就係話。其實呢一種努力嚇，當然啦，最後而家都冇一個國家係夠膽行呢一套咁，即係咁樣嘅體制。咁佢咧就用一個即係帶大家去到一個好似似乎嚇，我哋曾經試過用一個理性嘅角度去了解社會現象嘅努力咧，係唔係太成功？咁由呢度開始，佢就提出一個問題：好啦，我哋有冇能力重新審視呢樣嘢咧？究竟我哋今日呢個物理學嘅方法，呢套科學嘅方法，點樣去更加嚇、我哋即係唔好話喺政治體制上面去失敗咗就停落嚟，我哋不如試下再檢視下呢套方法，睇下有乜嘢人做過乜嘢嘢，去用一個科學嘅方法幫我哋去了解呢啲社會嘅現象咧。咁佢就用一個咁嘅問題開始打開呢個題目，而最後又好有趣嘅。佢亦都咧將呢一啲講到後來咧，佢就講到一啲政治體制啊，呢個國與國之間嘅聯盟嘅關係啊，佢就將佢咧將成個書最後咧又用翻政治嚟作結，咁呢個就係佢嘅一個用心嚟嘅，咁啊所以佢係啱啱好走咗個圈，由政治開始落物理科學嘅方法，再解釋呢一個一啲自然界嘅現象，再由自然界現象去翻一啲經濟嘅現象。跟住金融，跟住由古代去到現代，去到睇企業嘅模式，跟住咧嗰啲工業嘅增長、經濟數據等等，同埋一啲金融數學，然之後咧再慢慢走到去博弈嘅問題嚇，即係從金融嘅博弈去到政治上嘅博弈，最後成本書就由一個去尋找烏托邦嚇、作為一個咁樣嘅結束。咁呢本書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做緊一樣咁嘅嘢。嗱好啦，咁頭先講到啦，即係喺本書嘅第一章，佢就提到就係話，究竟我哋有冇能力去用一個物理科學嘅方法去了解呢個世界咧？政治學上邊可能個成果未必太顯著。咁開頭咧，我容許我啦，就講翻少少比較沉悶啲嘅嘢。咁究竟乜嘢係物理科學嘅方法先？ 咁即係在座好多位，咁可能多多少少都仲有印象嘅。譬如如果一講得物理學，諗起牛頓，諗起蘋果，諗起愛因斯坦 ，OK， 諗起可能有少少方程仲記得嚇，唔知道有幾多個乜嘢嘅定律 ，OK， 跟住有啲好緊要嘅現象嘅啊，同核爆嗰啲有關嘅啊，咁樣等等。啊，但係呢啲嘢點嚟嘅咧？本身？即係喺當初，牛頓佢同埋甚至乎再追溯喺佢之前嘅嗰幾代，即係譬如伽利略呢啲咁樣嘅科學家啦，佢哋係點樣去發掘呢啲法則出嚟嘅咧？佢哋嗰個思路係點嘅咧？佢哋點解願意接受就係話呢樣嘢本身其實唔一定需要係由神直接掌管喺裏邊，其實我可以揾到另外一條量化嘅、數學化嘅。理性的一些法則來去幫我解釋眼前的現象。我想就是說同即剛才有提到啦，有一些題目大家會覺得其實沒什麼那麼特別的啫，我們為什麼那麼值得我們繼續去研究下去呢？譬如說如果有一天即試想像一下，大家代入當時那個年代，忽然間有個人在旁邊告訴你，啊，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蘋果是會跌下來的了，不知道你的反應會是怎樣。可能你會覺得以中國人的社會，你會覺得在耕田搞那麼多做什麼，還坐在蘋果樹下面，不用賺錢嗎？我們會覺得這些東西，我們不會想到就是說，如果我想到第二個方法一樣解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其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正正就是在那個年代有這一班科學家，就是詳細他們的故事我不說太多了，他們就一步一步這樣將他們去嘗試，譬如說建立一些新的理論，譬如說牛頓終於呢利用他們那個利用他的萬有引力的那個定律，來去用一個數學的形式幫我了解到一件物體去自由掉落的時候的那個運動的模式。而呢他比以前的人走更遠，這個模式呢是數學化的，高度可以高度準確的，可以有實驗方法去驗證的，所以就會有一個 predictive power， 它可以幫我預計一些東西。這個呢就比起跟之前的人，如果說，其實這些蘋果跌下來的都是天意來的，這樣，其實就相比之下，我們發覺自從這個科學，這些物理科學的方法用了數學用了實驗之後，它有一個可以被證偽還有可以去有一個預計的能力的時候呢，就注定了呢，即其實物理科學方法呢它有一個很獨特的能力、okay? 其實今天都是的、再數多一點、啊、其實物理學裡面如果再即深入一點還可以分四五門東西、啊、其實就算中學現在學的高中的那些物理學的課程都是的，它一定會講、波動學啦、熱力學啦、電學啦，還有普通剛才講的蘋果跌下來的力學啦，第五門就是講那些核子科學啦，咁樣嚇。咁當然啦，隨住收即係收業後去到後來越高嘅話，咁你會發覺再有啲專門再細分落去。咁其實入邊離唔開一種嘅方法，就係話電學。我做嘅嘢係咩咧？就係我嘗試去揾一個數學方程，去揾出由呢啲咁樣嘅帶電物質嘅行為，去歸納到一啲數學嘅法則，然之後去嘗試測試下佢得嘅話，佢就係一條定律。OK， 即係電學嗰啲方程就係咁走出嚟嘅，力學又係咁走出嚟嘅，跟住熱學嗰啲又係嘅，即係究竟我呢煲水俾幾多能量燒幾多度電落去，佢會同我高幾多度咧？咁甚至乎如果牽涉到我一陣間講相變嘅問題嘅，啊點解煲到100度嘅時候，佢會 hold 住一陣，唔係咁快上101嘅，佢要 hold 一陣，等陣先嚇，跟住咧即係如果有仲記得呢個叫潛熱啊嘛。它是懶一點的，即是等一陣，然後你要再泵多些 熱能下去，它才會由液體變成氣體這樣、啊、也有一些方程去描述這些這樣的過程、啊、跟著再有就是波動學、啊、波動學就會提到有一些、我們能夠測量到的量、啊、譬如是、頻率、啊、譬如說是波長、啊、跟著跟、那個這個這樣的波動的速度之間的關係等等等等， 其實你發覺，即係雖然幾個唔同嘅學問，可能有一啲公式大家唔記得，甚至唔知道，但係你即係希望大家能夠記住一個方法，就係話好多時我哋係希望喺呢個系統入邊去尋找一兩個比較簡單嘅變量。譬如話，我會問呢件嘢嘅温度，即係温度就係其中佢一個整體表現嘅其中一個比較簡單嘅形式嚇。我唔需要知道佢個形狀啊，邊度硬啲，邊度腍啲啊？呢啲冇乜所謂嚇。我可能如果純粹用熱學嘅角度嚟睇佢，我淨係需要知佢一個比較整體上嘅，譬如温度呢啲咁嘅變量。喺我哋空氣入邊，我哋睇天文台，我哋話啊，呢度我哋有個高氣壓、低氣壓咁樣嚇。咁我哋唔需要真係知道入邊每一個空氣粒子佢係向緊邊度走，係咪緊衝緊我嚟定係點嘅樣？我哋會有一啲整體嘅物理量嚟去描述佢，然後。如果我哋叻嘅話咧，我哋就識得去揾一啲法則出嚟，將呢啲咁嘅物理量去連結埋一齊。咁呢個就係一個物理學研究由冇到有一個推進嘅過程。譬如話，以前啲人唔知道原來呢一個氣壓啊，同温度啊，同嗰個氣體嘅體積之間嘅關係。咁但係即係譬如有中學嘅課程入邊會提到嘅，會有一條普適氣體方程，就幫我連結呢幾個量，我哋就終於發覺，原來一個好簡單嘅氣體，原來就係隨住呢個氣壓、體積、温度呢幾樣嘢連結埋，就可以幫我知道兩個，就可以知道第三個嚇。咁會有一啲咁樣嘅關係，去揾到呢啲咁嘅物理定律，咁然後就幫我更能夠，我就會話啦，我而家對呢個氣體更加了解啦。我現在對這個電的運動更加了解了，我不只了解，在很多情況之下我甚至能夠預測，就是說雖然你看到蘋果是跌落地，我甚至乎可以告訴你，好，現在我有物理學定律，就算沒有這塊地，它要繼續跌下去，我都知道它的速度會接下來是怎樣去變化，可能如果再聰明一點，你將空氣阻力都考量埋喺裏邊嘅時候，你甚至乎最後知道就係話，可能佢最後會接觸到一個均速嘅一個叫終端速度嘅嘢嚇。咁呢個即係我唔詳細去解啦。咁呢個就係個物理科學嘅方法咁樣去嚟。咁其實喺書入邊咧，佢就當然啦，冇好似我咁沉講咁多唔同嘅物理啦。咁但係咧，佢就捉住咗其中我頭先講嘅其中一樣嘢，就叫做一個統計力學嘅一門嘅學問。咁其實頭先講嗰啲乜嘢氣壓啊？體積啊，同埋温度咧，就係開啟咗呢一個統計力學呢門學問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程。其實今日嚟講啦，我會話啦，力學進步係好大嘅，即係力學由我哋牛頓嗰啲咧 F 等於 ma 咧，其實進步到而家開始有一啲咧已經有一大堆微積分方程嘅，譬如有相對論啊，同埋係嗰啲量子力學咁樣嘅嘢。電學咧。仲犀利，佢可以幫我哋去了解一啲結合埋呢啲波動學啦，去幫我了解曬呢啲基本上成個即係有一套叫做 Maxwell equation 嚇，即係基本上咧電學係算係一個建立得唔錯嘅一個物理學嘅體系嚟嘅，即係我哋基本上而家見到幾乎所有嘅電學嘅現象，電磁學嘅現象，我哋都了解得嘅比較好，但係咧統計力學方面咧。方程好少，數據好多，現象好多，亦都同我哋今日講嘅嘢非常有關。但係偏偏咧發展得唔算太好。點解我哋會即係譬如話點解作者同埋我都要特別揀到要提到統計力學呢啲咁嘅學問，嗰啲乜嘢氣壓啊、温度啊呢啲體積啊呢啲咁嘅嘢咧？大家不妨試想一下，氣體嘅行為同我哋人嘅行為有冇相似嘅地方？如果我哋就係考慮一個個體嘅時候，我哋唔需要考慮到乜嘢氣壓嘅問題嘅。我如果係作為一個個體嚟考慮我自己咧，我就牛頓第二定律嚇、我 free falling 跌落個地度咁，完全係牛頓第二定律去決定嘅。咁但係如果我而家考慮嘅係一個羣體嘅整體現象，即係我哋考慮譬如話氣體運動，我哋好少真係攞個放大鏡攞顯微鏡嚟睇下逐粒嘅空氣粒子嘅。我哋係會咧將佢一個整體咁去睇。我不是很介意入邊佢哋點樣去來回奔跑，我淨係咧揾等於就係話揾塊黑布一下笠住佢，然之後咧就睇下呢個黑布包住嘅呢個範圍，佢會表現到乜嘢整體嘅 一個物理量去俾我睇。譬如頭先講啦，我揾塊黑布笠住佢，笠住嘅就有個體積啦。然之後入邊啲氣體粒子咧，不停地撞擊我呢個黑布嘅呢一個 boundary 嘅，咁啊，所以會有個氣壓走咗出嚟啦。咁然後入邊去撞擊得幾頻密，佢入邊每一個個別粒子行得快定慢咧，佢又會俾到一個温度嘅現象去睇到出嚟。人係咪都可以咁咧？如果我哋有一個房入邊好多嘅人，我哋又好似空氣粒子咁樣走嚟走去嚇咁樣。或者我哋要了解嘅唔係一個好似氣體咁嘅現象，譬如話我哋一個整體性嘅現象，點解我哋會陷於混亂？點解一群嘅車 ，OK， 佢哋個個每一個行為都好似將佢睇成一個個粒子？點解呢啲車啊會塞車嚇？點解會又會通翻 ？OK， 我哋可唔可以借一啲由我哋喺統計力學入邊學到嘅，sorry 嘅物理學方程？去嘗試去諗下，究竟呢一啲咁樣嘅方程可唔可以用喺社會學嘅現象入邊咧？其實呢個問題好危險嘅。首先，大家好容易諗到，我哋唔係粒子啊，我哋好多 detail 啊，我有好多諗法嘅。你作為一個司機，你揸緊車嘅時候，你都會諗好多嘢啦嚇。大家忙嘅嘢都唔同啦。咁但係，如果即係究竟有冇能力 ？OK， 如果我真係用呢套物理學嘅方法 ，OK， 當我哋都係一個個一樣嘅冇思想嘅個體嘅時候，啊，會唔會有啲問題嘅咧？但係調翻轉，我而家先問一樣嘢先。如果我哋真係信住呢樣嘢嘅時候，究竟又可以幫我了解到幾多社會現象咧？咁呢個就係呢一個作者好想帶我哋去睇到嘅一樣嘢嚟。嗱好啦，提到即係少少統計力學，咁一陣間我哋會去開一個即係真係交通現象嘅題目嚟去睇下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就順翻住少少我哋呢個主題嘅順序先啦。咁其實我哋頭先又提到一個，譬如話煲水嚇，一個水温度越高，佢會變水蒸氣氣體咁樣走咗去。咁其實我哋會話呢個係一個上邊嘅現象。咁上邊嘅現象點解我哋會即係要特別咁留意咧？咁其實，即係根據翻啊一個物理學嘅現象嚟睇，就係一樣嘢。當我針對佢某一個變量去不斷增加嘅時候，你會睇到佢另外一個嘅表現形式有一種好唔連續嘅變化。即係譬如啊，用水嘅例子就係話，我增加嘅不斷就輸入，我增加嘅就係温度，我不斷向佢輸入一啲熱能，我好連貫地輸入去，永無間斷 ，keep 住一個好。即係等於你煲水嘅時候開住個火喺度嚇咁樣，但係咧你睇到水嘅行為好得意嘅，越嚟越熱啦，保持一個液態形狀，但係會喺一段好長嘅時間由一個冇咁熱嘅水變做熱嘅水，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你會發覺佢好得意嘅，開始又起啲水眼啊，跟住咧佢最後如果你完全唔熄火煲乾水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啲水咧完全就唔會用一個液態嘅狀態留喺個杯入邊嘅。留在一個器皿入邊嘅，佢就完全就會變咗一個氣態咁樣走咗出去。呢一個由液態去到變做氣態嘅過程，我哋叫做上邊啦。咁好啦，作者就執住呢一樣嘢去開始去諗，究竟喺我哋呢個社會現象有冇一啲上邊嘅現象咧？咁首先舉一個咁嘅例咯，頭先都提咗嘅，譬如話喺交通入邊，車人有人流，車有車流，水有水流。OK， 咁究竟我哋喺呢一個交通嘅現象入邊睇唔睇到上邊咧？原來都睇到，而且睇到嗰一啲嘅上邊現象咧，係有時候同我哋喺大自然界入邊睇到某種金屬，佢譬如話嗰個磁性幾時出現同消失呢一啲咁樣嘅上邊現象係非常相似嘅。所以咧，即係我哋就會話，如果一個物理學家能夠解決到喺一個某一種金屬，譬如話 nickel 嚇 lead 呢一種金屬，佢隨住温度變化嘅時候，佢個磁性點樣由有變做冇呢一個物理過程，如果我哋用物理學去清楚嘅話咧，我哋都願意相信，我哋都可以用同一個方法去嘗試了解一下交通嘅現象。誒，咁就好啦。以往我哋去解決交通現象嘅問題嘅時候，好多時就係去純粹做一啲模擬，或者去做一啲現場嘅觀察。咁有時現場嘅觀察咧，我哋又唔知道我究竟應該留意緊我呢個交通系統嘅邊一個部分。話唔定我哋 用學好物理學之後，我哋就可以捉住其中一啲重要嘅竅門嚟去了解一下，我哋究竟喺邊一度可以再做好啲，令到我哋一個更加暢順嘅交通系統咧？咁樣，咁喺呢一度咧，講下即係講下中間研究嘅人用過啲咩方法啦。咁其實咧，大家都會將即係一啲物理學家一啲叫即係譬如專係研究交通問題嘅一個最常用的手法，其實我就在這裡首先第一個例子我詳細一點說一點，之後我就沒那麼詳細。他呢就會首先建立一個去模型先，我呢就不一下子拿個港島街道圖來去做研究，因為太辛苦了、OK? 裡面呢那些不准右轉不准左轉的位置又多，有些地方畫了雙白線樣。好，我們首先就由一些最簡單的形狀去看起，我們純粹由一個平面四四方方一格格的現象去看起，咁其實就都唔算差太遠嘅。如果美國嗰啲街道咧，好多時啊真係四四方方一格格嘅嚇。咁、啊、對於佢哋嚟講已經夠接近現實噶啦。好啦，跟住咧研究一下啲車流，如果喺唔同嘅方向，可能喺某一個城市，佢喺某一個時段，啲車流特別會係由一個方向流入嚟去第二個方向走嘅話咧，咁我哋嘗試去睇下，究竟我哋中間呢啲交通燈系統應該要點樣調節，先至能夠去更加好去疏導車群啦。呢個係第一個問題想去問。第二，我哋想去知道嘅就係話塞車係點樣嚟嘅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個經驗咧，去揸車或者搭車都好啦，你會發覺咧個塞車唔知點解係咁嚟嘅。你塞咗好耐好耐，你以為係個紅嗰眼紅綠燈特別短，原來又唔係啊！當你過嘅時候，原來嗰眼紅綠燈都唔係好短嘅啫，即係都好長啊，放好多車啊。有時你會懷疑係咪前邊發生咗咩交通意外咧咁樣，但係點知行過嗰位其實冇交通冇乜交通意外。即係我呢個經驗就喺早兩個禮拜喺個觀塘繞道嗰度都搭巴士嘅時候就經過一次就係點解嗰度忽然間會塞嘅咧咁樣嚇、啊？即係如果你由高空咁望落去咧，你其實睇到嘅嘢咧，只不過就係話後邊有堆車塞咗，跟住有一個位好慢，跟住咧就完全中間冇任何障礙嘅，亦都冇人停咗架車喺度，亦都冇交通燈喺度。咁但係原來呢樣嘢。在建立模型之後，即是剛才那些、做這些模擬的人，他將它整成一格格去嘗試一下究竟我放什麼干擾下去的時候就會出現這些這樣的現象呢？原來很多時候就是說他得出一個心得、okay? 經過很多次的反覆嘗試之後，就是說原來呢只要有、其中一個人他突然之間扔了一個很大的 break， 然後繼續開，接著就會意想不到的，你想象不到搞到後面那一群人會忽然間要塞多了十分鐘、啊、即這樣是很跟我們的想像，即我們一定會想到是一定有人即又打了死火燈停在中間樣、啊、這個絕對有可能，但是其實原來這個不是很需要。結果就是說呢、在我們訂立這交通規條的時候，其中有一樣就是說不要輕易去嘗試，就是不要輕易給個駕駛者去這麼立亂去改變他的即係駕駛嘅狀態啦，譬如話咧，準備要分叉嘅時候咧，早就劃定條嗰啲雙白線，你自己睇唔到個路牌咧，你就下個路口先再轉翻去啦，咁樣，咁所以就會做咗好多嘢。其實我覺得香港做呢方面做得幾成功嘅嚇、啊，即係如果大家喺即係揸得車多，你發覺咧，慢慢你根本唔睇唔切嘅，你係要靠記咧，你先可以好順利咁樣去由一度揸去另外一度嚇。咁、啊、呢個原來係有根據嘅，即係有人模擬過之後，發覺真係要咁樣做個效率先至高。而另外一個很奇妙的事就是說，我們會經常覺得無論我們在羅湖橋塞緊過關又好，或是駕車又好，我們會經常覺得就是說、欸、大家一起走快一點就行了、okay? 是不是真的呢？他在這本書裏面舉了一個、就是、英國的一個模擬，他呢就嘗試將某一條的公路，即通去，即我都不太記得了，應該就大即他是說是某一條通去 Nottingham 的一個公路，他原本那裡的限即那個時速限制就是、每小時110公里的，但是呢發覺呢上班放工時候就塞車塞得很緊要，結果他發覺即結果是怎樣呢？就是說原來呢個模擬結果告訴他，你只要將這條車的這條高速公路的限速呢由110改做80呢就不塞車了樣這樣又會跟我們想的好，不是大家都快點後面疏導得快點就暢順一點咯，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就是跟我們剛才說的有少少的關係。 因為咧，即係一個正常嘅揸車，即係揸車嘅過程嚟講，總會有一啲人佢可能係會做一啲突如其來嘅判斷。保持一個咁高嘅車流去即係110，大家用110行嘅時候咧，總不能避免中間有一啲駕駛者可能遲咗轉線啊，即係去做，即係日日都會發生啦。但係咧，原來喺通常係一啲咁飽和嘅車流入邊咧，其實係對呢啲突如其來有駕駛者改變行為嘅呢一種咁嘅現象係非常敏感嘅。所以如果大家都行住110，突然之間有個人轉線轉得好快，跟住就會好容易產生一啲後邊要塞多10分鐘嗰啲咁嘅現象。咁所以其一個好啲嘅辦法就係話，不如大家都將個車流去減慢啲啦。咁啊，於是乎大家就算有突如其來決定嘅時候，唔需要做一個咁極端嘅反應啦，即係唔需要突然間減速減得咁緊要啦。咁所以帶嚟個擠塞係反而少咗。咁而呢樣咧就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原來咧呢一啲咁嘅車流現象咧，係同我哋喺物理學入邊有一啲現象非常之相似嘅，即係譬如大家有去書店買書。OK，去書店買書咧，通常佢收銀嗰度咧，個台有塊嘢嘅，佢就話嗌你咧唔好擺個信用卡上去嚇，因為擺咗信用卡上去咧，佢會將嗰個磁嘅信號咧就干擾咗嘅咁樣嚇。咁即係入邊嗰個原理係其實又講緊乜嘢嘢咧？其實好多時你要將一個磁帶上邊嘅信號去改變咧，你都要施加一個好大嘅磁力嚟去改變佢嘅。咁我諗下點樣由呢度帶到去講交通嘅問題。交通嗰度有少少相似，其實咧每一個嘅交通，每一個嘅高速公路咧，你都可以不停地去泵車落去，嗌佢哋行快啲，行快啲嚟去提高嗰個車嘅流量。而且咧，甚至乎你可以做到個飽和嘅程度嘅，即係點為之飽和咧？好啦，咁譬如話而家咧呢個道路咧，突然之間我咧不斷地慢慢放車落去。同啲司機講好啦，保持住越開越快，越開越快。咁我不斷地咧將呢個公路上邊嘅車嘅速度咧提速，由零一路咁樣去加到去110、120。好啦，好衰唔衰咧？突然之間前面有個司機可能係揼咗下 brake，OK，唔知發生咩事，有隻雀仔衝咗過嚟咁樣，令到有一啲要做一啲突如其來反應，跟住咧產生一個大擠塞，OK。咁好啦，咁產生大擠塞，咁我哋又會諗咯。停咗唔緊要啊，大家一齊即刻踩翻上110，係咪就會即刻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呢？原來有好多時唔係嘅。結果呢，我哋一定要呢，等到啲車呢，疏到某一個地步呢，我哋先至能夠可以重新提高翻嗰個車流嚟去增加翻嗰個流量。即係譬如話而家突然之間好啦，有架車停咗。你會發覺咧，你會要求嗰啲重新開過嘅車咧，因為佢哋啦，佢哋唔可以立時間突然之間提速嘅，佢哋要慢慢提翻個速，所以你發覺你後邊嘅人要等好耐好耐，先至能夠咧令到成條路咧去翻先前未揼 brake 之前、未塞車之前嗰個飽和嘅狀態。咁即係呢一個其實我哋生活上就未必太難去明嘅，即係我哋會過紅綠燈嘅時候，我哋總會發覺。即係點解前邊嗰架車，我嚟個紅綠燈唔係好遠啫？點解我都好似要咁耐先至過到個紅綠燈呢？有時仲要成日過唔到喎。即係過咗四五架車，睇住有冇搞錯？放四即係好多時就因為嗰個路口係要轉彎啊，咁樣嚇，咁即係造成一啲咁嘅現狀。所以我哋不能排除一樣嘢，就係話無論喺呢個物質世界又好，亦或喺我哋呢一個車流嘅世界又好。我哋都要面對一樣嘢，就係有啲滯後嘅作用，有一啲反應嘅時間造成嘅。OK，咁呢一度就揾得到，就係話喺呢啲咁樣嘅交通嘅行為入邊，同我哋呢啲大自然現象喺物理學入邊嘅現象，原來都有啲共通性。咁其實更加說服到我哋，咦，其實呢一啲咁樣嘅交通問題，也許都值得我哋繼續用一啲物理學嘅方法去繼續研究落去。咁同樣嘅，即係嘅。差唔多又係同上邊有關嘅，即係我跳一跳另外一個題目啦，就講到有啲犯罪率嘅問題。其實好多時有人會問嘅，一個地方究竟行一個自亂勢用重典嘅方法好啊，抑或用一個温和啲嘅方法好呢？咁即係喺呢一度嚇，我暫時將我自己即係價值觀擺開先。即係好多人或者會即係或者大家都可以去客觀地去睇呢樣嘢先，就係喺 即係當一個地方犯罪率高嘅時候，通常都有兩派人會咁嘅主張嘅，就係話：你一定要用好嚴刑峻法，一下子將個犯罪率壓落嚟。你咧如果淨係加少少咧，啲人感受唔到嘅，你一定要有一個突然間阻嚇性嘅刑罰，大家先至會意識到嘅。咁有人話唔係，其實咧我見過好多好多道嘅例子，個即係大家嗰個人嘅思維都咁上下，根本唔需要用咁樣嘅嚴刑峻法，我一樣可以有一個犯罪率比較低嘅社會。點解嘅咧？咁喺呢一度啦，佢哋即係物理學家又嘗試去由一啲咁樣嘅物理學嘅現象去嘗試了解一下，攞犯罪率嘅數據去出嚟睇下。結果佢哋發現咧，的而且確係嘅。你要希望能夠用一個嚴刑峻法嘅方法，或者一啲好貼身、好緊嘅方法嚟去壓低個犯罪率咧，的而且確係需要一個好強嘅力維持得比較耐。咁但係咧，當你係維持得比較耐嘅時候咧，我可以呢、這個 visualizer 唔知開。你會發覺到一樣嘢，就係話咧，我保持住喺呢個 level 咁樣去畫一畫啦。即係如果我而家咧畫一個咁樣嘅圖。一個族咧就代表住一個地方嗰個犯罪率啦。呢一個族咧就代表住咧嗰個法治嘅嚴厲嘅程度。寫個嚴字出嚟。好啦，咁你會預計啦，一個地方佢個法例咧越嚴咧，就會係嗰個犯罪率會跌嘅，係咪？咁啊，但係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就會諗，咁接住落嚟發生嘅事就一條線咁樣落啦。咁其實又唔係喎，原來人嗰種表現出嚟嘅行為咧，就同嗰啲未俾人擺上嗰個收銀台嘅個信用卡入邊嘅嗰條磁帶又有啲似。你會發覺咧，嚴到某一個程度，佢突然之間意識到咧，哇！犯罪嘅後果係好嚴重，跟住突然之間咧，就個犯罪率去某一個位咧跌到比較低，即係我呢個圖又簡化少少嘅。但係當然啦，其實值得呢一個社會學家繼續討論嘅就係話。咁究竟呢個位置出現喺邊咧？咁樣嚇，大家仲拗嘅。好啦，我要講嘅係咧，其實一個有趣嘅現象就係話，其實咧要用一個咁嚴嘅法規嚟管住呢個社會咧，個成本好高嘅。其實咧，去到某一個位置，譬如話你已經將個社會去糾正到呢個程度嘅時候咧，其實冇需要啦。如果咧你一刻咧你放鬆翻嘅時候咧，佢原來唔會即刻彈翻上轉頭。佢原來咧你。是會鬆到去咁上下嘅時候咧，先至再彈得翻轉頭。即係由呢個圖嚇、啊，即係去睇呢樣嘢。頭先即係我一路就由呢一度去開始講起啦。犯罪率點樣要跌啊？就我令到法規更加嚴啦。但係嚴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好啦，大家終於意識到咧，犯法嘅成本啊，後果好嚴重啦。OK， 咁但係其實喺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由個科學話俾我哋聽咧，我哋係有條件將嗰個法規鬆翻少少。即當然啦，亦都係減低我哋個社會成本啦。但係咧，我哋個犯罪率都相對住保持一個比較低嘅狀態。但係亦都喺呢度有個地方警告我哋啦，就係當大家都察覺到原來嗰個犯罪嗰個成本唔係太高嘅時候咧，又會突然之間嘣一聲咁就上咗翻去。所以其實咧，因為呢一個物理學家嘅呢一個研究，佢就將我哋咧呢一個即係犯罪研究嗰度個上邊究竟喺邊一度發生嘅過程咧？就擺咗喺呢兩個位嗰度，究竟要幾緊先能夠令到個社會恢復秩序？唔可以鬆過幾多嚇，從而避免我哋呢個社會走向混亂。咁而呢一個咁樣嘅圖像，一啲咁嘅滯後嘅現象咧，就正正咧就喺我哋自然界入邊出現好多嘅。我哋要俾一個好比較強嘅超越啲嘅磁力，先能夠改變到我哋嗰個信用卡入邊嘅信號。將它由這個方向指曬做這個方向，但係調轉，你想將它改變方向的時候你又要可能在另外一個方向度俾一個更加強的磁力落去嚟改變它這個狀態。即每一樣嘢，即喺自然界邊，我哋都看到一些滯後的現象，而呢一個滯後的現象多多少少可以用在我哋呢一個即 描述呢個犯罪率嘅呢個咁樣嘅模型入邊。咁喺呢一度啦，即係我再即係長話短説少少。用我哋好多時建立一啲簡單嘅模型，然之後做一啲simulation。OK， 我哋真係擺一啲數據落去，然之後咧就嘗試去睇下嗰個結果。即係當然啦，究竟我哋用嘅嗰個模型，嗰、那個四四方方嘅馬路嘅模型，有幾多可以能夠幫我哋用喺呢一個香港島嗰個街道嗰度咧？咁呢個又係又要另作別論。但係咧，喺即係嗰個科學研究嘅角度嚟講，我哋好希望能夠由一啲簡單嘅系統入邊睇出一啲歸納到一啲好普適嘅一啲定律出嚟。咁呢個就係其實社會物理學嘅一個企圖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好肯定咁講。而家做成點咧？即係大家樂唔樂觀咧？其實都仲爭論緊。即係其實冇人能夠發現一條叫做社會學嘅牛頓定律嘅。即係大家我哋嘅社會行為完全都守呢條定律，其實冇人發現到呢、這、一個。即係發現到又好大件事，同埋存唔存在咧？咁呢個問題又值得問落去。嗱，咁我哋即係叫做比較襯咁樣講咗呢一個上邊嘅現象啦。咁其實咧接住落嚟。即係由上邊嘅現象嗰度，我哋其實就開始有一個新嘗試，統計力學可以嗰套咁嘅方法幫我哋了解多少呢一個上邊嘅現象。而統計力學佢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就係話，點樣由一個個體嘅行為去講到一啲整體嘅行為俾我哋聽。嗱，咁我就即係開始咧，就由翻一啲比較悶嘅嘢、沉嘅嘢，可能同大家冇咁切身嘅嘢，跳翻去一啲有趣的事比較 amazing 一點，即是我自己都會覺得。那我講到湧現的這個現象，不知道大家呢去看 一群鳥在飛，一群魚在游的時候你會覺得你會怎麼了解這個現象呢？可能即我自己小個的時候都會這樣想的，前面那條魚呢一定最話到事的，前面那條雀一定最話得事的，那個大佬來的、okay? 那他說轉左就轉左，他說轉右就轉右，就是這麼多了。OK， 或者咧，有人話唔係喎，你見咧，即係啲雀仔咧好衰嘅，啲魚又好蠱惑嘅，一群遊嚟遊去咧，你會發覺咧，即係有個大佬喺前邊啊嘛，佢賣甩佢大佬，突然間成群轉咗向，跟住個大佬又變咗跟喺最後啊嘛，你成日見到呢啲咁嘅現象啊，係咪？咁你就會唔會即係你會覺得，如果佢係大佬，點解咁失敗嘅咧？即係點解會嚇？即係。即係又跟完人又跟完又咁可能諗，佢哋輪流話事嘅，呢個 round 咧佢話事，呢 round 佢話事，咁但係好麻煩咯，輪流喎，即係要溝通啦。嗱，大家可能喺個窿入邊未出發嘅時候講好咗啦，嗱，一陣間我哋做大佬嘅次序咧就一二三四五咁樣，好啦，係咪一個咁嘅過程咧？甚至乎呢啲過程喺我哋人腦入邊都會咁出現，唔知道大家去點樣了解自己去冒出一個新嘅想法？去決定做一個決定，我哋係點樣諗嘅咧？我哋都知道，我腦入邊好多神經元啊，可能喺譬如話去做某一啲思考嘅時候，有啲人譬如話捉棋嘅時候咧，就嗰個大腦皮層嘅運動係特別多嘅，嗰啲神經元特別活躍嘅咁樣。咁我有時都會去問就係，係咪啲神經元喺度開緊會咧？入邊個神經元有其中一個神經元係神經元議長，咁咧佢就而家決定去開會。其他有些人就 有某一班的神經元是做這個決定的，有某一班神經元做另一個決定的 OK， 即是現在這班要決定，那那班說不接受要打拉布等等、即是是不是一個這樣的過程呢？抑或 OK， 或者反過來我們可不可以就是說其實他們未必需要有一個首領的 OK， 會不會有另外一些法則都可以幫我們了解一個這樣的現象呢？如果得的話，咁其實會唔會係一個更加好嘅解釋方法咧？咁呢個就係我又想帶到一個叫做 emergence 一個湧現現象的一個題目裏邊。咁結果啦，我哋會承認嘅，其實我哋人腦嘅思考咧，即係好多時唔係話有一個神經元特別強壯，佢就嗌其他神經元都聽佢嘅説話，就唔係咁嘅樣。好多時就係話大家都有一個好簡單嘅共通嘅行為，但係結果就形成咗我哋嘅思維，形成咗我哋嘅創造力。為什麼我要忽然之間想著我這半個小時要做這件事，就是整個人的智慧就是可以由一些這麼簡單的單元去走出來。當然了，有沒有人能夠真的由一個簡單神經元的現象解釋完人的整個思維呢？ 做到就真係好偉大啦，即係真係好好 amazing。但係喺頭先講雀群鳥群嗰度咧，似乎我哋有一個比較唔錯嘅答案。即係大家不妨去即係將嗰個邊個係首領啊，大家點溝通呢一個咁樣嘅諗法擺開埋一邊先。原來咧就有人曾經試過咧，就係話原來呢啲魚同埋雀鳥，基本上佢哋係喺智慧上喺呢一個羣體嘅階層上個身份上，都係平等嘅。但係咧，佢哋有一啲共同嘅諗法，好簡單嘅共同諗法。但是呢就令到我們表現到呢他們出來那種飛行的行為呢是可以這麼複雜的。那在這裡給講了幾個法則先。原來就是這樣的，就是在這本書裡面的作者都有提到一個叫 Craig Reynolds 的人，那一會兒我就會就是他有一個小小的 simulation 是個結果可以給大家看看。那不知道大家看那些迪士尼動畫，就算看那些我最記得譬如 Finding Nemo 咁樣嚇，咁嗰啲魚群咧嚇，突然之間睇到有條大鯊魚，跟住嚇到成群魚，哇好驚訝，跟住咁走咗去，跟住咧啲魚咧平時游嚟游去咧嗰種形態咁樣，即係你會覺得啊，而家啲動畫好似都做得幾似喎，即係有啲可能誇張咗 overshoot 咗嚇，即係佢哋唔會掟彎掟得咁靚嘅 ，OK 嚇，咁但係你會睇到就係話，哇背後啲人畫咪畫得好辛苦。他們為什麼這麼厲害可以了解得那麼好呢？但是即我相信大家都聽過了，其實裡面很多的動畫呢都是原來有電腦程式去幫我們去做、啊、那電腦程式怎麼幫我們去呈現這件事出來呢？那就值得去了解了。原來是這樣的，就是 Craig Reynolds 和、他就其實曾經提出過一個鳥群他的飛的運動呢，其實是只不過是遵從三條很簡單的法則，執著這三條很簡單的法則將它呢變成一個電腦的程序，你會發覺咧出嚟嘅嗰種咁樣嘅粒子嘅運動咧，同我哋見到鳥群飛翔咧非常之相似。咁記住嗰三條啦，就係、是、第一，後邊嘅總係希望跟住前邊嘅，而且咧跟住嘅時候咧係會盡量咧 keep 翻喺個羣體中間咧，一個平均嘅速度，即係話咧喺入邊嘅每一隻雀仔咧，佢唔會有個衝動突然之間衝出呢個鳥群或者。見攰啦，突然之間落後少少，佢係好希望繼續留喺呢個羣體嘅中間嘅。咁呢個好正常啦，因為安全啊，係咪？孤立對於佢哋嚟講係不利嘅。OK， 咁佢好希望 keep 住一個平均嘅速度。而去到第二條就係話咧，佢哋唔希望碰撞，碰撞好麻煩嘅。OK， 即係減慢速度嘅，對大家都唔好嘅。咁大家盡量飛嘅時候都會 keep 住，唔好埋嚟啊。OK， 好，等陣我褪過啲。OK， 即係咁會咁樣嚇。即係而且唔需要溝通嘅，但係即係雀仔嗰兩隻眼，佢睇到個範圍其實好闊嘅。我哋人啊，大約睇到前面嗰180度嗰個範圍嘅啫。但係雀仔，你可以想像到佢一個去到比較後，即係就算係做最前嗰只，我哋以為係大佬嗰只咧，其實眼尾喺度睄緊，有冇賣甩我咧咁樣嚇？佢會睇到嘅，係佢唔使我真係擰個頭去睄嘅，佢真係睇到嘅，係咪？即係所以你會見到長最前嗰只，其實你以為佢係擰頭，但係其實佢都喺度視。睇緊佢自己周圍嘅位置。好，第三個咧就係話佢哋咧唔希望離群，希望咧保持住喺呢個羣體嘅中間，盡量靠住中間。嗱，好得意嘅，一方面唔想撞，但一方面咧就想繼續攏住喺中間。咁當然啦，其實都有好處嘅，就係令到如果一群麻即係麻雀唔會好少咁樣啦嚇，即係一群比較弱嘅鳥去咁樣飛嘅時候嚇，如果遇到有啲天敵嘅時候。在邊邊嗰個咧，即係都係唔係咁著數啊嘛！大家都係湧住喺中間咧，你去邊邊啦咁樣嚇，即係會係咁樣一個咁嘅現象走出嚟。咁結果揸住呢幾條原則咧，就睇到啲咁嘅嘢。播一播先。好，撳咗個睇下咪有 full screen 喺睇啦。我又。由頭再播一播啦，係啦，呢個咧就係用一個電腦模擬出嚟嘅一群鳥群嘅運動啊！咦，唔喐嘅，唔係太清楚嚇，但係就絕對係呢一個奠基者、創始者去做的一個電腦的 simulation， 你看到他飛過一些障礙物的時候那個行為， 即係呢一個就絕對唔係話由我一個現實中嘅播多一次啦，即係一路講，即係再講一講。即係佢唔係話由現實中一群鳥去將佢變成一個咁樣嘅動畫，佢絕對將佢每一個嘅個體都賦予頭先講嗰三條定律。OK，就跟隨呢三條定律去飛嘅時候咧，你發覺咧佢哋嘅行為，你發覺都幾似一群鳥嘅。OK。咁其實睇到呢度嘅時候啦，咁就得啦，播完曬。咁啊，其實就咁啱就喺我準備呢個 talk 之前咧，咁啊，即係同陳教授就有傾開呢樣嘢。原來咧，即係佢都好有興趣睇個湧現現象。佢就講到咧，原來喺魚群嘅時候咧，亦都有人去做呢一啲咁樣嘅模擬。咁但係咧就話咧，原來魚群咧就唔一定需要嗰、那個大家都要走向聚喺嗰個群體嘅中心嘅呢一個行為嘅。只需要大家唔好撞，大家都 keep 住咁上下速度，就跟住前面嗰、那個，咁一樣咧就會出到一個魚群嘅行為嘅。咁啊，我哋其實喺呢一度，我哋要去即係有乜嘢咁值得我哋去覺得係即係驚喜咧？就係、如果 OK，你都覺得頭先嘅動畫已經足夠能夠模擬到真實嘅鳥群飛行嘅話，咁即係話其實也許。嗰啲鳥群，佢哋自己唔需要有任何一個去猜包剪揼話事，只需要執住一個好簡單、與生俱來，你可以話比較自私、比較個人化嘅一個理由。佢亦都唔需要同周圍嘅溝通，佢就已經成個群體就能夠表現出一種一齊成群咁樣飛嘅現象。咁呢一個就係話一啲簡單嘅原則。當佢組成一個群體之後，就湧現咗一啲原本喺佢個體入邊唔會出現嘅特質。咁呢個就係話一個湧現嘅特性就喺呢度出嚟。咁其實喺大自然界入邊，好多呢啲咁樣嘅類似湧現嘅現象，唔一定喺生命世界嘅。譬如大家諗過一個雪花嗰個片咧，睇佢啲角咧就好多 detail 嘅。其實即係後來知道就係話，原來喺佢哋凝結嘅時候，只不過就係根據佢哋嘅分子結構，就會決定咗佢哋點樣去凝結。一個好簡單嘅法則，原來就可以幫我哋解釋到一個咁整體嘅雪花嘅呢一個現象。咁呢樣呢，亦都係好有趣嘅。我哋唔需要大自然，唔需要話有個 mastermind，唔需要話呢有個雪花嘅一個模型，一吸吸落嚿雪度先令佢出咗個雪花片。原來就只需要呢，就係佢哋自己一個個體遵循一啲好基本嘅特質，就可以呈現到呢啲咁複雜嘅自然現象。咁關於呢一門，即係講到複雜呢個字，咁結果就有人將呢一門學問叫 complexity，就係話同以前學過嘅簡物理學嘅現象好唔似嘅。以前我哋係好希望喺一啲好複雜現象入邊揾，即係去將啲嘢簡單化。OK，咁但係而家咧，去了解湧現特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覺咧，我哋需要有深一層嘅了解。我哋唔可以認為呢一個看似好複雜嘅現象就都有一啲好簡單嘅通則。我哋要了解就係話咧，會唔會有另外一套完全嗰個表現特性完全唔同嘅一啲更簡單嘅現象嚟幫我哋去形成呢啲嘢呢？咁於是乎，其實都幾有啟發性嘅，就係話會唔會我哋人嘅思維都係一種湧現嘅現象呢？譬如話喺我哋股票波動市場上，如果一個恐慌來臨嘅時候，係唔係都有一啲，只不過我哋每個人嘅個體造成出嚟嘅湧現嘅現象呢？甚至乎世間上嗰啲政治嘅博弈，係唔係都有一種咁嘅現象喺裏面呢？嗱，咁喺呢一度啦，即係作者咧就冇話去集中喺邊一個方面，但係佢咧稍微咧喺提到呢一個經濟學同埋金融嗰方面有提到少少。咁呢一度就我講得快少少啦，咁喺經濟學入邊有乜嘢嘅現象，又可以係由一個每個人嘅個體去出到一啲整體上嘅現象呢？咁當然佢亦都提唔出啲乜嘢，但係佢就提出咗就係話，如果我哋能夠了解一啲人喺金融上投資嘅時候一啲行為，譬如話佢哋投資嘅行為形成咗呢個股票佢嘅有一個上落嘅機率分布。由呢個機率分佈，可唔可以幫我哋去進一步了解因呢只股票而產生嘅嗰堆衍生工具嘅合理價格係幾多呢？咁樣一個金融數學好中意問嘅問題。咁呢度我即係比較知道多少少嘅就係話呢，執住物理學嘅方法，我哋好希望去揾到一條方程去幫我哋去話到俾我哋聽嘅答案。 咁而呢個方程係存在嘅，係有人去真係揾過出嚟，後屘仲攞咗諾貝爾獎。咁攞完諾貝爾獎之後，其實未攞都已經開始遺禍人間嘅啦。就係、是、的而且確即係做製造咗好多機會，好多人去攞住呢一套奉之為一個定律嘅一條數學嘅公式嚟去幫我哋做呢一啲金融衍生產品嘅估價。咁嗰啲乜鬼嘢金融海嘯啊，乜鬼嘢咧，其實都係可以歸咎翻呢條咁嘅食嘅。咁即係如果大家聽過嗰條叫做即係 Black-Scholes equation， 即係但係仔細嚟講，我將嗰個方程本身背後嘅精神去話俾大家聽。因為呢一個咁樣金融現象實在太複雜，人心嘅因素實在太複雜，所以喺我哋去嘗試去做推導嘅時候咧，就往往咧就要做一啲嘅簡化。佢做嘅其中一啲簡化係咩咧？就係假設每一個人喺呢個市場上都係全能全知嘅理性投資者 ，OK？ 然之後呢一個金融市場咧，佢其實表現出嚟咧係完全係可以由一個隨機運動去了解嘅。在这里就其实后面的假设比前面的好一点，前面的差一点。所以你会发觉呢，出现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大家都恐慌，大家都不理性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期就是说再用这些数学下去是非常之 会有危险的。Okay？ 就是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尽管我们讲到数学的物理方法这么厉害，okay？又幫我哋了解到上邊，好似犯罪率度又俾到我哋啲 insight， 交通問題又俾到我哋啲 insight， 啊，甚至乎嗰啲鳥群魚群點喐啊，又好似有啲咁好嘅答案。但係我哋往往翻去最基本嘅時候，就係話我哋都要首先個假設係啱先。好多時物理學一啲量化嘅方法 ，OK， 也許佢哋本身研究對象嘅本身俾咗我哋好多做近似、做簡化嘅機會。但是很多時候用在社會的時候呢，因為人的行為可能已經是簡化得不能再簡化，我們無論多相似都好，大家的性格、大家做的決定、大家那套理性受的教育背景，完全很難，你說可不可以由一兩個的變量就完全概括我們人的行為呢？這個值得去問。當然即我們會可能大家會想、欸、如果有人夠聰明，能夠識得去再定義一啲嘅量嚟，去將我哋人嘅行為去解釋得更描述得更加仔細。譬如話，我隨口噏啦，我有一個新嘅變量嚟去解釋一個人喺受驚慌嘅時候，佢更加會傾向做某一種決定嘅。我俾將呢樣嘢考慮埋喺方程入邊，咁當然得。咁可能你又諗到一樣新嘅，佢又諗到一樣新嘅。咁加曬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出嚟嗰條方程咧就會非常之複雜，變成一個完全係非常之難駕馭，亦都出嚟嗰種咁嘅誤差可能好大。佢可能對某兩個嘅變量比較敏感，然之後可能嗰兩個變量本身完全可能唔係完全獨立嘅，咁出現咗一啲極容易會出現一啲非線性嘅情況出嚟。咁我哋嘅有呢套方法，但係太複雜行使唔到，有亦都會等於冇。咁喺呢一度啦，即係我哋講即係提咗少少，就係話究竟我哋呢一個咁嘅量化科學嘅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夠幫我們好好了解所有的世界上的現象呢？其實都很視乎我們的對象是什麼，即是在經濟金融裡面，我們是很多東西需要去提高警惕的。即是如果 有人跟你說、啊、我們這個這樣的基金背後是有些很艱深的數學，有人去用一些很高即是很高深的方程研究了很久，總之就會看得很實的了，這樣、即是可以很負責任地說不要相信、okay？即係我睇呢本書有其中嘅好處嚇，即係佢會由個方法度話翻俾你聽，其實啲人本身去創建呢一個方法嘅時候，佢係諗緊乜嘢嘢，背後有啲咩假設，我都幾值得去知道。咁去到比較靠後，仲有啲時間，我應該可以完成曬我預備嘅嘢。好啦，去到有一啲比較有趣啲嘅事啊，就係、是、我哋講咗少少上邊嘅現象同埋湧現嘅現象 ，OK。基本上背後都是由一個物理科學的方法，由一些我們在大自然界已經了解到的現象，嘗試將它塞落去我們看到的社會現象那裡，當中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另外好了，在博弈那裡又即這套方法用在研究博弈的時候，我們做決定的時候又會有些什麼的結果呢？ 咁可以提一提下，即係開頭提到有啲六道分隔嘅理論，我哋會成日覺得，誒、哎，即係世界真細小啦，原來你又識下邊個，又識下邊個，識下邊個嘅，隔咗幾重咁樣啦嚇。誒、我哋點解即係佢由呢度就係、是、我哋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印象咧？即係點解我哋會成日覺得，哇！人海茫茫，我哋咁樣都識到，實在太有緣分啦咁樣。OK 嚇、啊，好啦，咁呢個就可以從呢個網絡嘅架構開始講起。咁了解網絡嘅架構，即係我諗大家一定諗到好多用途嘅，即係譬如研究軍事嘅人一定諗到 ，OK， 即係如果我了解你嘅網絡結構，啊，咁你大鑊啦，我就知道你咧邊一個盒係最敏感嘅，我只要將你 A B C D E F， 即係美軍成日做嘅嘢就係、是、好睇下清楚你哋先成條補給線網絡，誒、呢幾個位炸咗佢咧，嗰、那個咁樣嘅運輸能力就大減噶啦。咁啊，同樣喺資訊網絡都係嘅，即係我哋究竟去將邊幾個條線斬斷咗，就令到我哋對外嘅通訊幾乎隔絕咧？咁其實好似係咪嗰陣南亞海嘯嘅時候就試過有次條海底光纖斷咗，就搞到全世界係得香港唔係好上到網噶嘛？嗰次係嚇嘅一次好好嘅經驗教訓嚟嘅，就係我哋原來發現到我哋呢一個咁嘅對外通訊網絡嘅結構咧。不可以冇咗呢個位嘅，即係呢個位冇咗咧就好大，我哋就要重新去再諗過點樣去建構嚟去，即係研究網絡去保護緊呢個網絡，或者去諗下點樣破壞呢個網絡嚇。咁、啊、另外就係話，如果係研究市場推廣嘅，就係話，如果我哋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科學方法去研究，咁咪係咪可以幫我哋更加容易去 identify 究竟邊一個先值得我哋努力嘅目標咧？咁樣。咁啊，呢樣即係我相信都大家即係大家一定會接受得到。嗱，咁好啦，去解釋一下所謂六道分隔理論。咁其實個結論就係話，即係經過一個我哋去建立一個模型，去嘗試去了解一下中間嗰個連結程度同埋孤立程度，我哋嘗試去模擬一下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個結果就係話咧，其實我哋人。本身的網絡結構，如果你理解的話，這個六道分隔都是可以理解的，其實沒什麼那麼特別。那他用了一個是什麼方法呢？這樣，那首先我們想一下，如果讓大家去嘗試想像一下，其實你認為我們在這個香港裡面，我們人和人的溝通網絡會是呈現一個大約什麼的結構呢？即是譬如說香港呢七百萬人，佢哋點樣互相認識噶啦？如果我哋識嘅，都將佢連一條線，你認為出嚟嘅呢抽嘢，大約會係點嘅咧？會唔會係一個好混純嘅網絡咧？係咪話即係諗一個最笨嘅？我一個人連699,999我識曬所有人，跟住可能你又係喎，又識曬所有人，跟住就連咁啊出嚟個網絡咧，即係嗰個線嘅數目就多到就係幾多啊？700,000 C 二咁樣啦嚇，即係你出嚟，咁你係咪計錯咧？唔知啊，即係我唔深究啦。OK， 但係當然你梗係會覺得係，梗係唔會啦。起碼我唔識，即係我唔識劉德華先啦。即係嚇咁啊，就算可能我識佢，佢唔識我啦。咁啊，咁好多呢啲咁。咁但係具體嘅結構係點嘅咧？我知道呢個社會有人識人面多啲。OK， 即係我哋大家都知。即可能啊，即我哋大家都而家大家都知道曾蔭權係邊個咁，跟住可能佢又識好多人 ，OK， 但係佢識嘅人我又未必識。咁具體嚟講，呢個結構係點咧？或者更加直接啲，我哋而家用 Facebook， 你會發覺就 friend of the friend 有啲人就真係公眾人物，佢個連結咪多啲咯咁。咁其實成個研究咧都係由呢一啲去講起。即係作者佢好有趣提到就係話，即係以前未有呢啲咁嘅 Facebook 嘅年代，咁佢哋咧就由一個電影明星嘅人際網絡開始研究起嘅。佢發覺咧，喺原來喺荷里活呢個演藝界入邊咧，有一個人，其實我諗在座就係我一時間冇抄低佢，就係話咧，佢提到其實有個人咧，佢會拍好多戲嘅。咁啊，研究一下究竟佢識得幾多個人，同埋研究一下究竟有幾多人同佢拍過戲，有幾多人同佢拍過戲嘅人拍過戲，有幾多人同佢拍過戲嘅人拍過戲，即三重咁樣啦嚇，咁樣一路咁去研究落去，咁佢發覺到咧，由呢一個以呢一個演員為中心擴散出去嘅人際網絡，呈現一種形態咧係好特別嘅。原來就唔係話一個好複雜嘅嘢，但係呈現出嚟更加多嘅就係咧一個叫做佢形容為一個叫小世界嘅網絡。 即係咧，如果講得舉一個咁嘅例子，就其實好容易明嘅。其實就係話，等於好似我哋中國人古代嗰啲村落嗰種咁樣樣，一條村幾乎個個識晒嘅。但係當你走出條村咧，可能就淨係得村長識村長嘅啫。咁整體上嚟講咧，成個省入邊嘅人口個網絡基本上係連結到嘅。但係你真係要揾隔離村個邊個咧，你發覺又唔係太難嘅啫。我基本上俾封信啊，村長嗌村長幫我 pass 過去，基本上可能隔三四個人就傳到過去。就係因為咧，其實我哋甚至乎而家人際嘅網絡好多時都係一個個嘅，即係譬如我喺呢間公司累積到一個人際網絡，喺第二間公司累積到另外一個人際網絡，或者我去到邊度讀書有另外一個人際網絡，每一個人際網絡都係一個小小嘅部落、小小嘅個體，但係佢哋之間可能因為我而連結起上嚟，但係同時間我亦都可能有另外一個人存在，另外一個人可能係由原來又將其他其中嗰兩個網即係部落係連結咗嘅。咁於是乎呢，當我同呢個可能係求其一個人去連結嘅時候，我只需要喺開頭做一個好明智嘅決定，諗下大約我去將封信交俾邊個，就已經令我封信能夠去到嗰個 cluster 嘅時候呢，其實個成效就會個 efficiency 就大大提高嘅。即係相反，如果我哋個社會網絡唔係咁建構嘅，係譬如話另外一種形態就係、是星星咁嘅形狀嘅，有一個人識好多人，但佢哋之間完全唔相識，或者係有啲係 isolate 咗嘅。如果我哋唔能夠辨別邊啲係 isolate 咗，邊一啲係完全同其他人冇乜連結嘅人嘅話呢，我哋就發覺封信要傳好耐先至傳到去我哋想揾到嘅人。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簡單啲嚟講啦，即、就、係、是、我呢個長話短説，佢提過幾個唔同嘅模型嘅，即係頭先講啦。如果我哋將所有嘢連結，OK。即係譬如我哋見係好，即係譬如話我將我連699萬咁多條線出去咁樣，係我可以識到好多人，我亦都保證到我封信一定可以到到所有人身上啊。然後我又可能將你又係連結晒去所有其他人，咁結果我哋之間資訊傳遞基本上係暢通無阻嘅。但係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呢，個成本極高。咁究竟我哋呢啲線要點樣聰明地博，先至令到出嚟個比較合乎成本效益呢？咁有人又諗整一個 mainframe 喺中間叉晒出去咁樣都得，但係唔安全，俾人一炸咁就冇晒啦。或者呢個人唔喺度，我哋就變咗大家有獨立嘅個體，重新建立過啦。咁原來呢，我哋呢一個即係自然界又好，我哋自己呢一個社會形成一個自動形成嘅機制都好啦，大家都會識得各自形成一個個小部落，然之後呢啲部落之間咧又有一定程度嘅聯繫，有啲可能親啲，有啲可能冇咁親，但係就係一個咁樣嘅結構，了解咗呢個網絡結構之後，我哋就明白原來的而且確用呢個結構去傳遞資訊，成本可以唔係太高，可能6道分隔，而家甚至乎有 internet 有人話4道分隔嘅啫。跟住與此同時，可能係某一個部落，佢可能俾人消滅咗、消失咗。OK，即係唔知點解，可能你成個 Facebook 嗰個 group 俾人鏟咗咁樣嚇。咁你發覺，你都唔係咁難揾翻啲人嘅啫，你都可以可能透過其他咁一路去揾得翻。即係喺呢一度啦，我哋純粹帶出就話，原來就係話呢一種咁嘅，只要明白到我哋呢一個人際網絡結構，呢一種6道分隔，其實我哋都係可以理解，係會原來唔係乜嘢咁大不了嘅啫。嗱，好啦，咁最後講多一兩個嘅主題，我哋先嚟到一個比較即係、就是、一個總評嘅階段啦。咁佢仲講到頭先未提到嘅博弈嗰一方面。咁唔知大家即係喺一個可能做嘢又好點都好，或者係或者諗一個國際關係一啲時事問題都好，大家會採取一個咩態度呢？即係我好記得嘅就係話譬如我細個，即係我嗰一代，大家嗰啲小朋友相處咧，就基本上係已經係介乎兩代之間。有一即係細個，如果再俾我上一代嗰啲咧，就係話打咗交都唔翻去，唔話俾阿媽聽噶嘛。即係喺學校打咗交都唔出聲噶嘛。咁我呢代開始咧，就開始有啲爸爸媽媽會同你講嗱，打咗交咧，有人打你咧，你就話俾先生聽咁樣嚇。但係咧，同一時間咧，你會聽到即係外國人教仔咧，就係話咧，你人哋打你咧，你打翻佢先咁樣嚇。咁 即係唔同喺一個群體之中唔同點樣，我點樣喺呢個群體之中去建立自己的地位去生存？究竟我有幾多套方法咧？咁原來喺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本書入邊，佢都介紹到一個模擬嘅方法，就佢咧就去用呢樣嘢嚟探究下，究竟喺呢個國際之間每一個國家點樣去博弈，先至能夠令佢爭取到最大嘅權益，亦都生存，亦都唔會令到大家一齊毀滅。究竟一個最好嘅 strategy 要係點咧？咁於是乎佢就用咗一個即係又係啦。用一個電腦嘅程式建立一個棋盤，然之後咧去容許佢哋之間去互相去侵犯，然之後去報復。咁我哋基本上咧歸納咗幾個條件出嚟嘅，即係幾個佢最簡單嘅 strategy 啦。就譬如話其中有一個就係以牙還牙，人哋打你咧喺即係譬如喺個棋盤嘅第一 round， 如果你受到 A 攻擊咧，你下一 round 咧你要做嘅嘢就係要反擊，冇得遲嘅。咁然後咧可能對方又係咁樣諗。OK， 咁呢個其中一種咁樣嘅協作。嗱，跟住另外仲有一種就係可能係好乖嘅，人哋點打你咧，打不還口，罵不還手嘅。OK， 人哋點樣剝削你咧，你都繼續由得佢。OK， 呢種第二種。咁當然啦，亦都即係呢一種嘅反面就係話完全嘅侵略者，肆意去損害其他人嘅利益。擺曬呢幾種嘢喺入邊嘅時候，嗱，頭先數咗啦，完全嘅侵略者，完全嘅任意被侵略者和一個以牙還牙者，原來經過這樣模擬之後出來能夠生存到的是以牙還牙，即是於是乎 在這個模擬裡面，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我們撇開我們究竟做人處世是不是真的要用，似乎在這裡就看到原來我們是起碼國際關係上需要以牙還牙，所以我們是看得到譬如很多尤其是弱國對於強國來說是很喜歡用這種這樣的策略的。啊，好了，即是來到這裡，即是我想我跟大家都一樣很不舒服，即聽到就是說大家都以牙還牙，這個世界不像是一種很理想的世界，那的而且確又真的我們即會發覺就是說在這種這樣的模擬裡面，我們雖然看到即譬如說交戰有三方人最後即係被侵略者、被侵略同被侵略同以牙還牙者嗰幾方嘅博弈入邊咧，以牙還牙者通常能夠存活率比較高，去攞到嘅利益比較大。但係我哋呢個世界，如果真係將佢擺三個都係以牙還牙者嘅時候，大家都認為喺呢個模擬入邊用最好嘅方法嚟去生存嘅時候，結果係大家都毀滅嘅。咁佢呢度好，即係一句説話就挑通咗呢樣嘢，就係話，因為只要有其中一方去挑起呢個抗爭嘅時候咧，去挑起呢個戰爭嘅時候咧，交戰永遠冇得停止。我哋好容易睇到就係，譬如話喺伊斯蘭教同埋基督教之間嗰個爭奪，就係一個不停地以牙還牙嘅一個結果。結果我哋睇到呢個爭戰係永遠唔停嘅。咁於是乎，我哋亦都嚟到呢度去睇，即係。我哋亦都有科學嘅方法嚟去證明俾我哋睇，其實以牙還牙呢個策略未必真係一個好嘅策略。至少如果我哋大家都執住呢種策略嘅時候，最後呢一個群體咧係會係滅亡嘅。咁好啦，於是乎咧就有人去再思考啦，有冇辦法將我哋頭先講嘅嗰幾種策略作適當嘅修改，然之後我哋再擺落去模擬一下。看看出來的結果，又可以告訴我們，我們這個國際上的博弈究竟會不會有些好的命運和好的結果呢？用哪一種是會大家的 世界會是最好的呢？這樣結果呢，是他提出有一個是有的，okay？ 就是說呢，如果大家都是有一種比較容忍的以牙還牙，即是譬如說無端端你打了我一下，跟著你跟我解釋，其實我沒心的，哦，這樣就算了，okay？跟住你再打我一下，啊唔妥咯，我知还拖咁样吓，就是一种咁样嘅策略。咁但系经过咁，即的而且确吓，喺譬如话我哋将几个唔同嘅性格嘅呢一种咁嘅角色摆落去，再模拟一下嘅时候，的而且确，虽然以牙还牙嘅人咧喺某一段时间会系比较占上风，但系咧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呢啲以牙还牙嘅人最后咧都会能够同一个比较宽容嘅，但系都会报复嘅人咧。是都能夠相處到，從而我哋一個整體咧都可以有得繼續去傳媒落去。即係講到呢度啦，好似似乎都有一個幾唔錯嘅方法嚇，咁啊大家都以後即係 好啦，人哋得罪你嘅時候咧，首先即係俾人哋得罪下先咁樣，即係原諒下先嚇。咁第一件事可能啊報復嘅時候又唔好咁快諗嚇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又好得意，佢又提出咗一個觀點。好啦，如果呢個世界上大家都揸住呢一種咁樣嘅策略嘅時候，係唔係代表住大家即係一定係又會最對大家可能係最好？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突然之間諗住去加入呢個 game 嘅參與者嘅時候，你會唔會？一定是即係我會咁講啦。你去參與，如果你是用呢一種咁樣嘅寬容嘅以牙還牙嘅策略，咁我諗我嘅 expectation 就應該同大家一樣嘅啫。咁會唔會有一個我諗到嘅新策略可以去整蠱曬呢班人嘅咧？咁原來又有喎。原來佢就發覺咧，就係話如果咧呢個世界真係大家都用呢一種寬容以牙還牙嘅策略嘅時候咧，再只要咧。如果你是用另外一種新的策略加入去的時候，你可以令到你獲得最大利益。那種策略我想大家都會想到，就是說既然我都知道我打你第一下是不會被你還拖的話，我就個個都打一下先就是一種這樣的策略、okay? 那當然啦，即他又很清醒知道的，我不會打第二下的這樣。那但當然要對付呢種人咧，即係我覺得就好似一個包剪揼嘅遊戲，你又要引入翻可能其他啲以牙還牙嘅人嚟去警告下佢先得嘅嚇。咁、但係相對嚟講，我哋即係由呢一個咁嘅模擬入邊得出嚟嘅一個結論就係話，以牙還牙寬容相對上嚟講係比較行得通嘅辦法，但係佢都不能避免一種成日會恰你哋會有寬容。嘅一種人嚟嘅，即係我哋的而且確，如果你睇翻成個國際每一個國家的而且確有啲咁嘅性格可以 match 到落去，咁又即係我覺得啊幾有趣嘅喺呢一度。嗱、好啦，咁喺呢一度咧，即係少少去總結一下啦。即係雖然有啲嘢我都唔係，因為我自己又唔係完全嘅專業，咁但係咧我就企圖做呢幾樣嘢嘅，就係話我哋喺社會入邊有幾個現象，其實係特別重要嘅。重要在的地方就是說我們是能發覺它跟這個物理學裡面研究很多東西一些大自然現象有關聯的，譬如說如果講到、交通和一個、城市裡面的犯罪率高低，我們發覺我們需要有一些上面的概念幫我們去解釋，也許上面後面背後那套統計力學能夠幫我們更加好去研究這些社會現象。另外一種就是湧現，就是說會不會我哋見到嘅一啲現象嚇、一啲嘅譬如喺點樣產生一個股災、一個恐慌性拋售，我哋人點樣產生一個 idea 出嚟，跟住呢群雀鳥係點樣去走出個咁嘅群體行為咧？原來可能係有一啲喺呢一個表面現象同呢個表面現象完全唔似嘅一啲更加基本嘅簡單現象去累積出嚟嘅咧，咁。這個就是湧現，就提醒我們有一個新的角度去了解大自然的東西和社會學上面的現象。接著第三就是講到博弈的時候，我們經常用的技巧就是說真的去整一個棋盤，然後呢去擺不同的策略下去，讓他們模擬令他出一個結果。那這幾樣就是利用一個物理學的方法。在這裡我就會這樣去有一個總體的評價，即是在這本書的時候，其實我和我同事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感覺，即是大家如果真的很認真地順著嘴下去讀的時候，其實會悶的，即是這個，因為不是說每一個學問我們都這麼有興趣，而且呢它每一個鋪陳的方法都是這樣，有個這樣的現象，然後我們看看用物理學可以答到多少，跟著就告訴你、哦、原來都答到很多東西，跟著就完，即是那個故事性就是這樣的，每一個專題它就這樣去舔一次，這樣即是、你可能有一些話題你會覺得比較 amazing 一些、啊、譬如可能六度分隔那些東西原來是即是、很簡單的可以、啊、甚至乎那個、魚群會有些東西給我們看到而又很成功的、okay?咁啊，同即係相同時間啦，咁啊會亦都會有一啲可能，只不過我去了解糞型嘅時候嚇、啊，了解一啲微生物嘅運動嘅時候，哦，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嘢啫，咁嚇，咁啊會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啦。嗱、啊，即係呢度再稍稍重複一下啦。其實我哋喺睇咗咁多例子入邊，有啲嘢我冇提到嘅，就係、是、話。雖然 物理學嘅方法，或者呢套我應該叫做量化科學嘅方法，我即係唔好成日提物理學。不過物理學特別用得到呢一種咁嘅量化科學方法，去將一啲系統簡化，嘗試揾一啲一啲平均嘅一啲嘅可測量嘅量出嚟，然之後再睇下呢啲唔同嘅可測量量之間有冇一啲嘅數學關係，從而去產生一啲定律。呢啲定律幫我哋去預測呢個系統進一步嘅行為，然之後其實有一個過程好重要嘅，就係話你要做實驗去驗證翻，將呢一啲咁嘅量化科學嘅技巧用喺呢個社會學嘅研究入邊，好多時遭遇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好多嘢不能夠再重複，或者好多嘅實驗就係做唔到實驗即係譬如話，我想了解一下我去做呢一個咁樣嘅。政治表態對我出嚟嘅投票結果有咩影響？你發覺你重複唔到嘅好多時，因為當時嘅客觀環境、大家嘅嗰種文化背景或者嗰個傳媒等等嘅狀態，好多時唔能夠重複。咁呢一個係呢套量化科學用喺呢一個社會現象嘅時候，面對一個不能排除嘅一個即係一個難關嚟嘅。咁而同時第二樣嘢就係話。物理學入邊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去攞一啲，譬如我攞堆粒子，我好清楚呢一堆，我喺呢度攞嘅呢堆粒子，同我喺嗰度攞嘅呢堆，基本上係差唔多嘅嘢，都係70% 係氮氣，20%係氧氣，唔會有太大嘅分別。但係可能我對人去做呢個實驗嘅時候，可能好唔同，即係嗰啲樣本唔差啊，我去。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做民調嘅時候你嗰個可能 Gen 嗰套電話 number 嘅方法，識得有人識得啲 trick 嘅話，你發覺專係可能都打到某一群嘅人嗰度跟住出啲好對你特別有利或者特別冇利嘅結果，你係你夠聰明係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喺呢一種咁嘅採集樣本做實驗同埋建構一個模型嘅時候，嗰種最後出嚟個結果嘅可用性有幾多呢？其實佢值得我哋去懷疑。即係點解我喺呢一度要同時間又攞埋另外一本書出嚟呢？咁呢一本書我未睇，但係好出名嘅，即係可能比呢本仲出名，《黑天鵝效應》。咁係有一位即係傳媒嘅朋友去提我啊，如果你睇呢本書，又記得睇埋呢本啦，一 pair 咁睇又比較精彩，因為兩本書係有一個後者係有一個同前對前者有一個喊話，即係甚至乎係抨擊嘅。咁點解要俾人抨擊呢？即係或者可能大家諗到。我哋不停地去重複用一套咁樣嘅好客觀嘅科學方法去研究一啲有人性嘅社會現象。你講到咁成功，又講到呢度又知道乜，嗰度又知道乜，好似我哋將來就可以靠呢樣嘢真係去找到美麗新世界啦咁樣。即係後邊我發覺原來佢最後一個 chapter 真係有提到《美麗新世界》呢本書，但係我又覺得同佢前面啲嘢冇乜太大關係咁。係唔係真係用物理學就能夠找到一個美麗新世界呢？去能夠完完全全去掌握呢？如果 OK，即係有一個問題，其實嗰次我同阿 Dr. Leung 都即係閒時又會傾到，就係、如果我哋人呢啲咁嘅社會行為真係有一套呢啲咁樣嘅數學化嘅一個方程、一個法則去掌管嘅時候。咁 free will 又係一個咩意思呢？人係咪就係冇 free will 呢？咁呢樣好值得去問。咁當然啦，喺呢一度即係希望大家如果真係有心去嘗試去睇下呢本書嘅時候，即係用一個欣賞嘅角度去睇。即係因為以前我哋淨係識得用一套方法去鑽研一個學問，我哋唔會諗到將佢用去第二度嘅時候會有咩結果，我哋會好保守嘅。OK，即係我哋無論學嘅時候或者甚至乎去到研究嘅階段啦。都會覺得呢啲人唔係我科嘅，我唔搞啦咁樣即係搞又俾人鬧嘅咁咁佢冒住俾人鬧嘅危險，去將佢所有去見過嘅一啲社會物理學嘅研究嘅嘗試咁樣去 present 咗出嚟。咁即係我哋都即係不得不欣賞嘅就係話，佢願意去由呢度跨出一步。當冇人去願意去諗究竟呢個魚群入邊其實係唔係？有一個 mastermind 喺度掌管嘅時候，佢竟然可以提出咗，只不過有一啲更簡單嘅法則嚟去了解呢個現象。其實你都唔可以話佢唔成功，OK？即係 我又會覺得佢譬如話有十單嘢想撈過界，你發覺佢有一兩單都 work 嘅，咁其實都值得鼓勵啊！即係雖然佢其他嗰七八樣都係好多人去鬧啊，即係可能基本上鬧嘅唔係話鬧你嗰個研究內容，佢會覺得你由方法上就開始去錯嚇。咁、但係就即係我會鼓勵大家啦，去睇嘅時候，譬如話執住你有興趣嘅嗰幾個 chapter 去抽出嚟睇，咁然之後咧就睇埋一頭一尾。咁你就大約了解佢個用心同埋呢一套方法本身個精神，咁就去嘗試去可以進一步去思考一下，究竟呢一啲量化嘅方法究竟即係我哋成日講用科學去了解呢個世界，了解到幾多咧？咁就其實嚟到呢度咧，其實我哋可以開始去即係傾下偈啦。咁啊，我諗介紹呢本書嘅即係關於呢本書嘅內容嘅介紹嚟到呢度咁多。咁我就即係我其實有答應主辦嗰方面，就我都想講呢本書，但係等我睇埋之後先睇下，再決定大家嚇。但係我就好希望就係話，會唔會有喺呢度我又揾到一啲好引發我哋去思考。同對呢本書嘅一啲對話咧，咁嚇，咁即係暫時先喺度放定風先啦，等我又有啲心去睇下呢本書啦，唔好擺喺度咁啊算啦。OK， 咁啊，我要講嘅係咁多，唔該曬大家。 係，多謝啊，陳博士，幾好啊！我哋啊，陳博士越講越精彩，我睇到大家都冇閒瞓，就比我哋啲特首好，冇話越做越差嘅，整整下就腳痛。我都呢個 Philip Ball 唔知會唔會研究呢個問題。為什麼我的特首越做越差的呢？還有陳博士很年輕，很有為，我想看看陳天基教授很開心，中大會培養到這麼好的人才。其實他是第三代，陳教授就教那位大雄博士就教他，你不要教他，差不多是兩輩。所以現在其實陳博士就是跟通識教育做一個 job， 跟Dr. Leung咁就嗱呢啲咧就係通識嗱，前邊我哋有位中學生喺度，通識就係少少即係所謂 crossover， 即係頭先啊呢位作者呢、這個 Philip Ball 咧就係用物理嘅角度去解釋一啲社會嘅現象。你唔好理啊陳博士或者佢成唔成功，但係佢有咁嘅勇氣啊嚇，十單有兩單都好啊咁。咁以前就唔係讀物理就千祈唔好掂社會嘅嘢，因為你俾人鬧嘅第二個 feel 咁。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通識。就不是現在的中學的通識沒有 syllabus 的、非常好、今天、陳博士說了很久了、你們或者說開今天剛剛就是五四了，其實在這個二十世紀1919年以後呢，即是我們中國為開始這個五四了、這個 science 這個蔡先生呢就走得快過德先生很多，我覺得即係而家我哋所有嘅嘢咧，你睇下三 G 嘅電話、衛星定位啊，哇乜嘢！我哋喺呢個承受呢個科技係非常之開心嘅，我哋嘅生活。咁但係咧，我哋嘅德當然唔係 democracy 咁簡單啦。我哋嘅德行啊等等點樣咧？咁你睇我哋嘅歷屆特首啊，我哋嘅精英啊，香港啊點樣咧？咁大家心中有數。咁呢個亦都係今日五四嚇，值得我哋去緬懷一下嘅。其實剛才陳博士也說這個作者在尾那裡也說到，是不是我們每樣東西都可以用數學或者物理去解釋人類的行為呢？這個現在其實在主流方面都有很多的懷疑在那裡。現在什麼都量化，你愛我多少啊？ 0.145 個單位，我憎你多少啊？ 4.5678 啦，什麼都量化的，很恐怖的。咁就呢樣嘢係咪成功呢？咁呢個亦都要繼續睇下呢個蔡先生走成點，或者個德先生跟幾多。咁啊，其實今日有啲反思㗎。陳博士頭先講呢個 Philip Ball 咧，臨到尾咧講呢個美麗新世界。我諗你嗰個係咪講英國 Adam Huxley 嗰本 Brave New World？ 佢就係提到嚇 Huxley 嗰本書。 咁嗰本書咧，其實即係大家我諗都好簡單，就係講。一個英國的作家咧，喺1930幾年講就是優生論同埋一個極權國家的情況。其實呢個講一個封建政治嘅。咁英國人好早咧睇到呢個優生論係有問題。咁當然後來希特拉就拿住呢點嚟做文章。所以英國人咧就好早 sensible， 喂，佢話呢個優生論係唔掂嘅。如果你咁揸住嚟咧，就好大鑊嘅。咁所以英國佬好早咧就睇呢個問題就耷曬車。咁呢個所謂優生論，咁呢個 Brave New World 就咁嚟。咁呢個物理學咧就好成功，所以今日我睇到，因為我個得到嘅 poster 咧就冇呢個中文名嘅， 所以頭先我先一睇，咦，兩個好得意喎，物理學好成功，好理性嘅，嘈一聲走喺啲美麗新世界咧。如果照住呢本書嚟講咧，頭先我講過，克士尼寫呢本書咧就好唔理性嘅，咁所以好得意啦呢個譯名。咁當然佢呢個講嘅美麗新世界就係我哋好希望嘅一個好美麗嘅世界。咁 anyway 咧，今日都好多謝阿陳志宏博士俾到一個咁好嘅介紹本書俾我哋，因為呢本書咧。就我哋花好多時間睇，其實呢個應該叫做聽書會，唔係讀書會啊。係陳博士讀得好好呢本書，我哋聽到好開心，係咪？好，咁大家有咩問啊，陳博士啊，或者有咩意見？ 或者大家係其實有冇咩即係有啲諗法諗到嘅，都發表一下，唔好即係因為你其實我好老實講，問好多嘢我會答唔知嘅，其實預咗先。 係啊，等等，唔該，俾個麥佢。 唔該，我想問下。我想問下陳博士咧，有一次行完山咧，咁落完雨之後咧，咁喺嗰個渠嗰度咧，見到一群魚嘅魚仔好細嘅。咁通常好多人咧，同埋我自己都會中意一揈咁樣，一手一揈。咁跟住咧，啲魚咧就成隊咧就跟住你揈嗰個方向咧去游過去嘅嚇。咁依個係有啲咩解釋㗎？ 哇！哇！這個 唔係我會諗下，或者我可以講下，我會。即係嘗試用一個乜嘢嘅方法去理解呢回事啊！即係我唔做到實驗，我都真係唔知道。即係你如果大家願意相信頭先講嗰種湧現嘅現象，可能係其實每條魚都各自會對呢個咁嘅陰影呢個動作會有一啲反應嘅時候，即係可能係驚。即係通常如果跟得你去走嗰啲咧，都係以為你係食物嚟嘅，其實應該就冇嚇，即係應該係有食嘅嘢佢先會跟嘅嚇。咁於是乎每一條魚都諗住想食嘢，靠近想食嘢咁就。即係我就好天真地係咁樣諗啦。即係如果嗰個係一個危險嘅話，佢哋應該係避開先至係啦。嚇、啊、咁，但係你話需唔需要？會唔會係因為即係調翻轉？我又提出第二個解釋方法，會唔會係因為我隻手有啲奇怪電磁波發出嚟嘅嚇，跟住就令到佢呢度咁樣同我寫個口字出嚟咁樣嚇、啊，應該就唔似係呢樣咯。我諗唔知道大家即係其他朋友會點睇？即係我會首先諗下一個。簡單的現象先， 各位先好，一陣下嘅事到你，啊，各位男士先， 啊，好好， 請講。 其實係即係分享一下啫，即係我都對之前嗰個博弈嗰、那個，即係話國際關係嗰個咧都好有興趣嘅。咁其實之前睇過咧，就補充一點話，其實你頭先話過即係一個有寬有一個容忍度嘅啊。醫療啊，係好成功啦，咁冇錯嘅。咁啊，補充翻一點，我睇過咧，其實有一個更加好嘅，佢就啲美國大學就話咧，喺呢個之上，其實再加一個叫做寬恕嘅 element 落去，就會更加好嘅。嗱，因為咧係喺之前嗰個啦，你就係譬如好啦，當佢容忍唔到，咁佢哋就開始以牙還牙啦，就互相打啦。其實咧，咁就都會係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咁而如果在嗰個策略裏邊加翻一個譬如你打咗係啦，打咗五次，大家打咗五次啦，不如我退翻一步， 即係一個忘記以牙還牙， 忘記人啊，即係對翻你好一次啦，咁樣睇下你咩反應先。咁當然，如果你都係繼續打我嘅，咁我照打翻啦。但係呢個就可以即係引發到一個大家可以結束嗰、那個戰爭個紛爭嘅，係咁呢個我都係覺得幾成幾成。 其實你講開，其實咪本書都有講，不過我唔記得咗啦。只不過我可能係有，但係好真嘅呢樣，我好相信係呢樣。 有個實例，而家可以講我哋中國喺菲律賓對峙緊一個月嗰度睇下點，係以牙還牙，因為寬容。啊！搞咗成個月嘅啦，大家喺度集罵。啊，呢個又係即係頭先嗰個 case 嚟嘅，我諗係。咁咪打定唔打咧？係以牙還牙，因為寬容咧。你知唔知而家菲律賓喺度集緊罵我哋嘅漁政船，喺嗰個咩啊黃礁係嘛？黃岩島嗰度真正個案嚟㗎，即係鐵火鐵定以牙還牙定容忍咧咁。嗱，美國同中國喺度博弈緊嘅嗰度係非常好睇嘅。 係。 嗰位女士先好嘛？ 哦，好。係。 各位女士，間條衫嗰位，唔該。 喂，陳博士你好，我想問一下咧，咁你覺得量子力学咧，同埋呢個即係佢就話分子都係有其實有靈性嘅，咁啊呢樣嘢同呢本書講嘅嘢有冇關係咧？同埋即係蝴蝶效應啊，又同呢本書有冇關係咧 ？Thank you。 我唔敢講完全一定冇，但係。你講了兩樣嘢，就是量子力學和嗰個蝴蝶效應。 咁兩個可以完全唔同範疇嘅。但係如果你話就呢本書嚟講，其實我哋有幾多世界需要用，即係我哋世界見到，尤其是社會上嘅現象，有幾多需要用到量子力學嚟解釋呢？至少喺呢本書入邊就好似睇唔到有嚇誒、會唔會？但係你話誒、量子力學入邊係咪即係有冇提即係提到咩有靈性係嘛嚇嚇分子有一個靈性誒、物理學家好悶嘅，即係佢冇咁浪漫嘅，佢諗只不過係有個隨機性嘅啫，即係就唔會諗到。即當然其實 有人會去問，其實這種隨機性會不會只不過是另外一種我們不認識的現象的體現，可能這個甚至乎你說的這種靈性會不會都有一個科學的解釋，可以這樣再追問下去。但是這門學問我就都是學到怎樣去計算，我背後的哲學我就沒有去太深究下去、即變了究竟有多少用到量子力學， 我自己 都不知道、可能 有人想到都唔奇嚇。咁、另外一樣就係你話蝴蝶效應咁，有人會嘗試將呢一個蝴蝶效應嚇、去同呢一啲咁嘅湧現啊複雜同埋湧現嘅現象去做一個連結嚇。咁、你話仔細係點樣？我自己唔係好清楚。你話蝴蝶效應本身佢嗰樣嘢講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就係話一啲。很微弱的不同的初始條件，即譬如說你有 scenario 1 scenario 2 scenario 1 2開頭的起點大家差不多，但是只是差了一點，跟住你會發覺呢在這個繼續在這個這樣的、環境之下去演變下去呢，出來的結果是開頭差之毫厘後來謬之千里，即天氣、這些就是很典型的這種即有、牽涉一種混沌的現象，可以這樣叫用這種方法來去、了解到多少、社會上的行為、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呢 我唯一比較知得多一 點就是哪怕在自然現象裡面呢，很多時候給到的解釋都是一個統計學 的不可以說解釋，就是統計學的一種描述，多過有背後一個很、很強的物理定律去幫我們去解釋到這件事咯。即這方面我會說、比起剛才舉那些什麼相變、博弈這些來說、沒有那麼多成果咯，但是我都願意相信有關。 那位這邊 是我的前輩。 不是、不好意思，有少許緊張。我想提一點呢，我自己的看法呢， 我覺得即譬如我收到 email 呢， 我提到用物理學去解釋社會現象或者社會行為人的行為之類的那些，我覺得呢即那個講法呢我應該分清楚， 用物理學 去解釋人的行為，還是用物理學的方法去解釋人的行為，即我覺得這兩件事是很不同的事情。即用物理學呢，因為 我自己我不懂物理學， 我的理解物理學是什麼東西呢，即譬如光啊、力啊，或者是那些、nuclear、physics 啊，或者那些這樣的東西，那些 是一些物理學來的，我覺得。即 但是呢物理學方法或者科學方法呢，是用一些數學呢，我來找一些 pattern 之後呢，就找一些數學的方程去形容那些人的行為，即我覺得這件事呢是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但如果我來講的 是第二件事呢，用物理學的方法或者科學方法去講人的行為呢、我覺得過去這三百年呢，或者尤其是過去這五十年呢，在經濟學和社會學裡面呢，是大量用了這個數學的方法或者統計學的方法去解釋社會現象或者人的行為。即我覺得即係呢本書咧，同經濟學嗰啲嘢，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嘢咧，我唔多唔少咧，喺經濟學裏邊咧，我係見到好多有關類似嘅解釋嘅嘢。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哋之間會唔會有啲 mix 咗埋？ 係啊係，或者係會唔會呢個作者咧，佢唔了解或者佢 miss 咗經濟學近呢幾十年來？即係嗰個好大嘅發展咧，用科學嘅方法去解釋社會現象、人嘅行為之類嘅東西咧。 其實就我即係就我自己瞭解啦，即係我就我自己讀過呢本書去瞭解啦。 我都 share 差不多的感覺。我覺得他對於你剛才提的兩點，他沒有說分得很清楚，他其實更加多的就是說可能是用一個物理學的方法，用一種量化科學的方法去講一個社會整體的現象。他又沒有說特別企圖去說針對描述一個人的行為，然後再解釋個社會現象，又他又我就看不到他這裡畫一個很清楚的界咯。譬如他這裡呢提到有些跟經濟學有關的，他譬如說講到一些企業的成長樣，或者是一個經濟的周期，他純粹是他基本上可以說，即 我甚至乎會這樣說，他站在在物理學家同一個陣線，他將人變成一個粒子，將這個社會變成一堆粒子，然後就用物理的方法去解釋。結果他又沒有很著意用物理學方法解釋那些粒子的行為，一個個別人的現象就他應該沒有集中在這裡。是的，他甚至乎就是 他比較 隨筆的，有些地方即究竟這件事是用你剛才說哪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即這裡我都不太答到。是的，對啱啱，經濟學咧，而家好多時候咧，係用嚟解釋啲限制嘅行為， 係， 或者係嗰啲 車嘅效應啊，嗰啲咁嘅問題咧，即係其實嗰啲，我覺得經濟學同埋物理學有好少少嘅地方咧，相似嘅地方咧，即係經濟學咧就係其實係要響個物理學嘅世界裏邊咧睇到好細好細，即係一個微細嘅粒子嘅行為咧。某些他自己 的 behavior function 的時候呢，之後粒子與粒子之間的 interaction 究竟是怎樣呢？我覺得這件事就比較相似，即是經濟學現在看那個世界裡面，是即是由那個哲學的那個層面去看那個世界，即我覺得這件事是類似的。而在這個類似的地方呢，有些似是那些，即我不太懂，我覺得是那些譬如什麼即 uncertaintyprinciple 嗰啲咁 嘅東西嘅嘢。 唔該。好。考喺 Cambridge 啊嘛，唔該。 有兩個 idea 想分享，不過 before 分享兩個 idea 之前，你頭先提到一個荷里活明星，咁補充翻少少，嗰應該係 Kevin Bacon。 Kevin Bacon。 嚇，咁就 佢呢度用中文講，佢係有個 term 培根素，咁就係真係講 Kevin Bacon。 咁同埋仲有一個數學家，我唔記得叫咩名，佢出好多，可能陳教授記得嘅。咁亦都係有一個 number 係 related to 個數學家嘅名嚇。咁我嗰兩個 ideas， 第一個就係、我成日諗嘅問題就係因為數學裏邊咧，唔係物理裏邊咧有一個現象嚇 ，entropy 嚇，即係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嚇，呢樣嘢即係講到即係話。個世界嘅趨勢就係話 entropy 增加嘅， 係啦，相係嘅，即係話嗰個 disorder 係有個 tendency 一路咁樣亂落去嘅嚇，只會越嚟越亂嘅啫。即係 despite， 即係呢樣嘢會唔會即係套翻喺人類個社會裏邊？其實即係 despite 你做幾多嘢都好嚇，始終都係一盤散沙。結果 eventually 大家都係越嚟越凌亂， 越嚟越凌亂嘅。咁呢個會唔會套翻喺即係？即係實際你睇翻個社會現象嚇，即係搞咁多嘢，其實即係個情況會唔會即係點都係搞唔掂啦？點都係會亂曬啦，一盤散沙。呢個可能係即係有啲人嚇覺得嗰個命定你做啲咩都冇用嘅。呢個係一個 唐唐嘅助選團係咪？ 咁另外一個即係我都想聽翻阿陳教授對呢個睇法係點樣啦。另一個問題就係有啲。即係現象下，即係話從喺歷史上面重複發生。咁啊，以前嚟講呢啲現象咧，如果係咁樣發生嘅時候咧，已經係出現咗另一啲現象下。咁但係會唔會其實你頭先提到個 term 即係 critical mass， 會唔會即係而家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係我諗喺個政府喺個控制機器嗰度咧，去到一個技術層面咧，係 despite 下低嗰啲現象點樣出現法咧？你都係喐唔到佢，即係我諗你明白我講緊啲咩啦。 OK，OK， 嚇， 大致先。 咁即係 有誒，亦都好誒、有人講，即係譬如化學原子彈、核子彈，其實就係呢樣依個武器係令到即係可以將好多大型嘅戰爭係可以控制到落嚟嘅，即係去到一個 critical mass 係可以嚇，反而調翻轉嚟即係停，即係等於好似救一場大火，你其實喺上高爆一個大嘅炸彈，將所有嘅即係附近嘅氧氣即係 consume 咗，就夠識爆火咁樣嘅情況。即係我想聽下阿陳教授喺呢方面嘅睇法先。 咁啊，我即係逐個去解啦。咁開頭講你話係唔係即係呢一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可以攞嚟掌管我哋嘅命運啊？如果我哋知道熱力學第二定律係用喺呢一個人類命運都啱嘅，咁其實我哋今日咩都唔使做啦，因為點做都好啦，都係阻止唔到我哋呢個人類群體毀滅嘅咁樣。咁但係對於呢樣嘢我就我唔會咁諗，因為其實喺自然界我哋揾到一啲同我哋更加相似嘅例子，而係佢係可以某程度上局部地違反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嘅。咁其實最強嘅例子就係、是、如果生物學咁樣生命呢一個過程其實就係一個可以喺一個好局部範圍違反呢一個 entropy 嘅過程。咁但係當然啦，違反呢一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嘅代價就係我哋不停地要去向外界攞能量咯，攞人哋嘅即透過不斷增加周圍呢個環境呢個地球嘅 entropy 嚟去令到自己個 entropy 減少咯，即係會即係我哋其實不斷咁做緊呢樣嘢嘅，其實就咁、但係的而且確喺生命世界入邊，我哋係見到我哋有方法去即係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唔掌管我哋嘅，唔可以嚇暫時，起碼喺我有生之年唔掌管，我死咗之後去掌管啦咁樣嚇，我邊啊咁。咁會唔會由我哋呢啲有生命嘅個體去構成一個社會，其實都唔一定要去守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咧？咁呢，我唔知啦，即係我呢度純粹亂咁突然間提出一樣嘢嚇，即係變咗我就會覺得我會樂觀一啲咯，即係我唔會即係唔會覺得熱力學第二定律咁犀利可以掌管到我，即係說服到我唔聽日唔翻工咁樣嚇，即係聽星期六 OK。咁另外第二個問題係，即係會唔會我哋而家活喺一個嘅一個政治體制入邊，係 such that 係可以嗰個政府強到嘅地步，我哋點搞革命咧？無論我嘅命運都係咁噶啦。咁我唔識得由呢個角度去諗啊。究竟你話即係如果一個掌權者佢要捉得到邊一個 parameter？將佢開到最盡，就令到啲人點革命都冇用咧。咁如果有人揾得到，我諗佢已經做咗嘅，應該係。咁而我估，我願意相信未有人揾到呢樣嘢住嘅。即係我都覺得呢樣嘢未揾到之前，呢樣嘢首先出唔出現究竟有定冇，我哋都唔知啦至少佢如果唔出現咁啊，冇乜所謂啦。即係我係好相信大家繼續去群眾革命，係啦，繼續革命係值得噶啦咁對此呢兩個問題，我都唔會保持一個悲觀態度嘅。 好，第二條問題係請講啊。 係可唔可以個湧現現象咧作一個簡單嘅定義啊？咁另外你又提到雙變現象啊，即係諸如此類依方面咧，其實係咪來自嗰個統計力學嗰度嘅咧？即係依啲咁嘅講法。咁另外有個題外話咧，就話其實睇過一個喺電視睇過一個實驗咧，就係話兩束雷射光各自射喺一個三棱鏡嗰度，咁佢哋咧係會好似係隨機咁向反去左或者反去右。咁但係一個特別嘅現象就係、是。譬如 A 同 B 嘅雷射光咧，當 A 轉咗去左咧 ，B 係會跟住去左嘅喎。跟住去到某個時段咧 ，B 轉右咧 ，A 又跟翻去右嘅。其實即係有冇去理解呢、這個？即係呢個係喺嗰個量子力學嗰邊講過嚇，係咪有冇講過嚇依方面嘅嘢咧？唔該 死啦！我其實有印象學過，唔記得咗添。我唔知道阿 Doctor Wong 你知唔知呢、這個係咪同嗰啲 radiation pressure 嘅現象有即係可唔可以由呢度解釋啊？你有冇印象 ？Doctor Wong， 我先都唔知有嘅。我 唔緊要，唔緊要。 即係呢個問題我翻去真係要讀下書先。我自己一時間我要睇下。 唔緊要，你留低個 email 我就覆你。 係啦。好。咁另外有提到你話一個湧現現象比較嚴謹啲嘅定義， 陳教授會唔會可唔可以幫一幫？即係其實有冇一個 湧現嘅， 譬如話湧現嘅現象，一個好嚴謹嘅定義，其實係應該係點嘅？應該要係。 對唔住，主啊，我覺得咧，啊，湧現嘅現象咧，就係一個系統裏邊啊唔同嘅部分。互相交流產生的一樣嘢，嗰樣嘢咧就每一個部分本身咧做唔到嘅。 嗯。 大致上係咁樣，就有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講過，就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咁呢個嘅我認為適當的解釋咧，就係整體的效應效果就大過成本各部分的成本之和。咁亦有人講咧，一加一等於三作為湧現特性的一個特例咁呢個咧就同亞里士多德講的其實一樣。就我順便講一講咧，就呢啲。現象呢就不能夠用直線的數學來解釋，就一定是要用非線性的數學或者我就講一講，就剛才有幾位先生的意見我覺得呢就這本書講的呢的確是用物理的方法，而不是用物理來解釋社會。因為呢物理喜歡講質量這本書呢不一定需要講質量。物理講波長，這本書呢不一定需要講波長。咁再講一樣嘢呢，或者這本書冇嘅，但係咧，我哋每個人咧就都有切身嘅感受，就呢個同 entropy 有少少關係。就2000多年前咧，釋迦牟尼出街，咁啊見到生老病死，佢就覺得咧就人人都經過呢個，除非你做佛咁佢就發明咗佛教但係我生老病死呢個現象咧，就係一種。可以話接近湧現特性的現象，就不只話人有生老病死老虎都有生老病死國家都有生老病死文化亦有生老病死，宇宙咧似乎都有咁咧就所以生老病死咧就都係一個一種特性咧，係值得我哋考慮嘅。 多謝陳教授。 另外頭先即係各位朋友仲有一個小問題我未答嘅，就係話係究竟用上邊嚟解，即係咪由呢一個統計力學去解釋？其實就個企圖係嘅，咁但係你話現今究竟用統計力學解釋到幾多上邊嘅現象，其實未完全解釋曬啦，即係我只能夠好快咁樣答嘅先嚇。 好，各位各位男士， 好好好。 或者我講一講即係上邊咧。在這本書的眼光來看呢，就是一個群體從質變變了做量不是從量變改為質變，就是陳博士剛才其實講過好幾次的這種現象呢，就不需要用物理的質量波長來解釋的，但是群體呢是一樣東西那樣東西不知道應不應該叫做物理，但是呢用物理的方法呢就往往可以看到有些特性呢就其他科學呢不一定看得到，例如剛才陳博士畫那個圖呢，那個是磁力的消失和產生的現象，它就有一個周而復始的情形 嗰、那個叫做 hysteresis loop 嗰樣嘢咧，其實我跟陳博士學到嘅啊，就係、是、Ball 嗰本書裏邊提出嘅一個相當重要嘅觀察啊。但係往往咧，我哋討論湧現特性、討論群體現象嘅時候咧，就派呢啲細節咧避而不談、因為太複雜就我覺得佢帶起呢樣嘢咧係好值得我哋注意嘅。 好，中間呢邊好嘛？唔該，依位係。 呀，陳博士啊，唔該，想問咧，咁你睇完呢本書咧，譬如即係。實在啲會唔會話有啲咩領悟到可以等我哋日常生活做，而可以改善我哋生活嘅？咁同埋咧，想問咁即係咁，不論係炒股票啊定咩啦，各樣 你下一次嚟聽啊，炒股票啊，下一次。 嚇！咁同埋第二樣嘢就想問，即係其實有冇樣嘢即係叫隨機咧？係啦，兩個問題。 咁好快答咗第一個問題先啦。你話會唔會睇完呢本書可以即刻諗到啲嘢改善我哋生活？就算最直接嗰樣炒股票咧，呢本書話俾我哋聽，其實好失敗嘅。其實就即係所以就我諗我要求好低啦。睇完呢本書，我覺得開心啲啊！即、就、係、是、好似似乎我發現到有啲新嘅問題，雖然我唔識答咁樣嚇，但係都嚇即係純粹就即係睇完之後嗰種滿足感就算啦。OK， 即係會唔會個世界會好咗咧？咁我唔知道。另外第二個問題係問 有 randomness， 即係絕對嘅一種隨機嚇。我真係冇好認真諗過呢個問題。我就好坦然地去接受咗有啲嘢係隨機。點解咧？因為我願意接受咗量子力學入邊嗰個測不準嘅原理。即係我好明白到我對任何系統做嘅觀察都會影響到個結果，而嗰啲咁嘅誤差我控制唔到嘅嚇。即係如果你話啲嘢完全係可以冇隨機嘅，咁即係話我如果夠聰明嘅話，我會諗到另外一啲方法嚟去令到我呢個量度可以唔會影響到個系統。咁即係但調翻轉啦，我因為係接受咗有測不準原理嘅，所以我亦都覺得我唯有被迫接受係會有啲隨機 嘅。係，好，嗰位男士啊，係，聽你講。 陳教授，咁嘅，我就想，因為我對科學就即係差唔多係白痴咁噶啦，咁咧就不過對政治咧稍微有啲認識，咁我盡量將兩樣嘢結合下，即係用我自己睇法嚟睇啦。咁你講呢啲物理方法又好，數量嗰種方法又好咧，即係我咁睇會唔會咧喺一個專制嘅社會嚟講咧，專制國家咧，即係呢個方法咧就比較上咧係適合啲，或者咧係體現到出嚟。但係一個比較開放民主嘅國家社會咧，就比較難體現啦。我舉例，譬如話以前嘅蘇聯又好，中國又好，甚至今日嘅北韓又好，即係咧因為佢。即係比較容易咧，係用一種你所謂物理嘅方法啦，或者數量嘅方法，譬如話整啲計劃、五年計劃乜都好。咁咧一味生產第一，即係個量係緊要，質咧就話知佢啦，根本都控制唔到，因為量佢比較容易控制。咁所以咧就用呢啲數量嘅方法咧係比較容易做得到嘅。但係你喺民主嘅社會啊、國家啊，包括美國啊、邊度咁樣嚇、啊，你咩 QE3 啊？都根本咧，都個效果都唔係好明顯嘅，就因為你好多其他因素咧中和咗佢，係嘛？即係譬如你政府喺美泵錢，但係啲銀行啊唔肯借出去，因為各種考慮嚇、啊，所以美國初期 QE1 啊 2 啊都唔係話好嗰個效果都唔係話好彰顯到咧，就係咁解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即係依個我自己一個個人嘅諗法啫，即係變咗會唔會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同你個社會。嗰、那個或者國家嗰個進化程度咧，其實都好大關係。即係越進化社會咧，你啲數量嘅方法、物理嘅方法咧，就未必咧係奏效嘅，因為太多其他 variables 嚟係嘛，即係影響到佢啊，或者係扭曲咗佢咁樣。唔知道你睇法點啫？係唔該。 我會可能我比較傾向將個因果關係反而調翻轉，即係正正就係你夾硬用呢一套咁簡單嘅所謂科學發展嘅方法嚟去 run 呢個國家，就造成啲人係而家睇出嚟係咁嘅樣。而同時就係話，如果我容許好多人嘅自由地創作啊，由人去。即係發，即係去表現自我啊！更加多嘅自由度嘅話咧，即係冇咁話執著用一套好粗疏、好過分簡化嘅科學方法嚟做嘅話咧，咁體現出嚟個社會就自不然係複雜咯。即係我將個因果關係調轉嚟去睇咯，我自己比較傾向。不過唔知即係大家點睇？ 好，各位先生唔該。 係你好啊，大家好啊，我。啱啱呢位綠色衫呢先生咧，佢講隨機嘅 random 我唔知喺邊度幾時聽過有人講啊，其實應該你大家聽過呀，話啲煙升上去，咁你話係咪隨機啊？其實唔係噶嘛，佢煙升上去，其實裏邊空氣我唔熟嗰啲嘢噶，科學物理其實你有氣體噶嘛，咁但係其實佢隨機啫，因為呢啲嘢側邊有啲嘢令到佢咁樣升上去啫嘛，咁你話係咪可以隨機噶？其實不是在科學角度一定不是隨機，但是這些氣體有氮氣有什麼，我不知道什麼氣，每個氣的密度都有不同，所以令那些密度令到它又有變化，所以你說是不是隨機呢？我在科學角度我覺得不是了，所以有些一定有定律在這裡，怎樣彈怎樣反彈，即是我純粹覺得我覺得不是隨機的，一定有些控制了的。另外就說剛才那位講用啲數據，咁中文大學咧而家開始用下 PaySo 啊，好中意用數據。我唔知點解而家樣樣都要數據，我覺得好危險。 頭先我講。 咁其實係啱噶，如果係一個人嘅地方，我覺得用數據咧喺一個地方涉及咗人嗰個基因啊，應該話種族，我唔知點解。東方人比較奴性多啲，即係話咧，如果用數據做嘅話咧，我諗因為係人啊，而家你頭先講嗰啲科學咧、物理咧，全部都用氣體，我唔知係咪外國月光特別圓，即係話呢啲所有數據一擺落人嗰度咧，就唔行得通。我同你諗嘅嘢都唔同。你話交通擠塞可以喺車就得，但係問題係因為個車係人揸，所以科學去到人嘅時候咧，我哋會唔同思想唔同，就會根本諗唔到我哋做過啲乜嘢，而且我哋會有恐慌。我覺得因為我哋而家咁樣做，因為驚。你嗰啲物理咧唔會驚，我唔知啲光會唔會驚咯，射去嗰度時候，啲風會驚咯。但係我一驚嘅時候，我會做啲咩咧？你話啲魚咧？其實我係驚啊，驚係呢個行為啊，唔係一個，即係我唔知點講，我只係講話係咪呢啲數據去到人嗰度，其實係會失效，好似嗰位啊，根本就係散沙，根本就散沙，會失效，因為我驚，我只係我睇到呢啲嘢。 請阿博士答答你好唔好？你有咩意見啊？ 睇先嚇，首先第一個小問題先，即係嗰個講即係啲嘢係。隨機背後是不是有一個一定有一個定律其實即係混沌學裏邊最大的一個發現就是話，我哋有一啲叫 deterministic chaos 嘅嘢，即係有一啲表面睇嚟係隨機嘅嘢，但係其實原來背後都有一啲好簡單嘅定律可以 gen 佢出嚟嘅。即係現象，我哋有一啲好簡單嘅數學過程不斷重複咁，可以去出到一啲完全睇落隨機嘅結果係有嘅，的而且確嚇。咁而係咪直接同嗰個煙嗰個有關？我就即係起碼我知道佢同入邊嗰啲牛頓定律有關先啦嚇，咁我同意。咁即係頭先你講第二樣嘢嗰度，其實都我都願意即係其實都好願意相信係喺呢一套咁樣嘅物理學嘅方法入邊，佢哋係迫不得已即係去將人體成為一個唔識驚嘅粒子嚇。即係如果人人都係一個全能全知理性嘅投資者嘅話咧，咁啊呢一個。option 應該係要用呢個價錢買賣嘅咁樣嚇，但係 what if 即係如果嗰個人根本唔理性嚇，突然之間驚，唔知做咗啲咩決定，係的而且確一下子所有嘢就會違反曬，即係所以我係同意嘅，即係 當我哋去決定用呢一種方法嚟去睇呢一個現象嘅時候，喺車嘅系統，我願意相信係會可靠啲嘅，因為大家坐咗佢嘅車度咧，大家會 share 一啲共通嘅特質嘅，大家都希望唔好撞嘅，撞又好麻煩嘅，要停低又 call 警察嗰啲咁嘅嘢嚇，即係大家盡量避免嘅，即係大家會 share 咗一套大家唔使溝通都會 agree 到 rule， 所以呢堆車嘅粒子咧係有一堆共同行為，所以我覺得更加有理由可以用呢、這、一個誒。會有定律，但是你話如果求其一個現象咁樣，即係你要將人驚唔驚嗰樣嘢考慮落去，我諗一個咁嘅數學量化科學方法好難做得到。 好啊，嗱，今日唔好意思啊，如果下我諗，因為過咗鐘好耐，我哋啲如果有問題，你留低一陣間再問。再多謝啊，陳博士嚇，多謝，非常。